宁夏有184宗，黑龙江141宗。意大利国会选举投票结束，领导右翼联盟的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海洛尼宣布胜出，可望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他说意大利选民已经发出明确信息，支持由兄弟党领导的右翼政府，承诺将团结国家，不会背叛选民的信任。票站调查显示，右翼联盟取得41%至45%的选票，足以取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预料他们将取得众议院400个议席中的227至257席，和参议院200个议席中的111至131席。至于主要对手民主党领导的中左翼联盟，预料取得大约25%选票，五星运动党就取得大约15%选票。大选正式结果预料在当地星期一公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10点，台风奥陆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9点，升60点，成交金额2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4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6，升8.6；盈富基金18.68，升1毫；阿里巴巴75.5，升1.15；美团167.9，升7.6。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05，升2.41；银河娱乐47.2，升3.3；汇控系42.7，跌3元；中国海洋石油9.87，跌3.5；友邦保险69.2，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314，瑞士法郎7.992，欧元5.12，加元5.772，新西兰元4.5，欧元7.585，每百日元对港元5.4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93点，跌559点，港金报15,33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0.09美元，卖出1,6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噶，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浙江街啊。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就喺北拱街啊。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咁就系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咧，头先讲咗啦，就意外清理好噶啦。咁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喺洗衣街。咁另外啦，咁由于受较早前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 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的快线咧仍然封闭，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宣道国际学校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哇，真系开心啦！星期一早上，我梁嘅张， 早晨我悠悠。 星期一焕然一新，我已经一身是胆，边个再够胆喺我面前叽叽格格？我唔会俾好日子佢过。 通常边个会叽叽格格？我想问，唔系我纯粹问下啫。即系我见你一嚟咧就道明来意咧，即系好似咧即系来意不善咁样 样。我好中意呢啲咁嘅。 边个叽叽格格？ 系啊，我 佢个全名咪叫叽叽格格。 你就叽叽格格，但系人哋就因为你叽叽格格，所以格。 佢系咁样嘅对恋嚟，叽叽格格，屈屈突突咁样样。 系呢位就系你叽叽小姐， 你就系 我就 系马格格， 我 就 系 马格格。OK， 好啊，都睇下你格格 啦， 个肚腩。 系啊， 放完呢个星期六日，咪翻嚟又系精精神神的一天啦。 正， 开始我哋三个钟头嘅节目，希望大家一路支持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今日天晴，天气炎热， 几好啊， 好舒服，吓，好舒服呢两日嘅天气， 咁即系咳都冇所谓啦， 系啊， 咁舒服。 我见到你唔舒服，我即刻唔舒服， 生仔。 廿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啊！我哋 Radio Two， 我哋有呢首歌《And When She Dance》。 Take the one whose love I had to lose. 聽講啲旅遊業開始已經係喐喐喐喐下喐喐下咁樣， 大家 就 唔 止旅遊業啊，好多譬如話餐飲啊，只要你多人嚟玩咧，就真係喎。 周邊所有嘅人嘅話都蠢蠢欲動啦，我諗裝上個你朋啲朋友嘅話都會講咗，喂去邊度玩啊？睇機票咯，或者上去撳機票，或者睇下會幾多錢啊咁樣咯。 planning 定去邊度玩，又要換錢啊。 係啊，誒同埋而家又好抵喎，你日元同埋英鎊都好抵喎， 係啊， 超抵超抵。 可以話咩？叫報復式旅遊啊嚇， 即係你感覺上，我覺得就即係大家都已經係因為呢一個 Covid 啦，咁啊成兩年幾啦，我諗接近都三年都嚟緊啦， 三年啦。 所以咧就呢一段咁樣嘅時間嘅話，其實大家都好怪，咁我覺得嘅就係應該係得到呢個獎賞嘅， 冇錯， 係咪？咁亦都難得嘅就係話，即係大家喺安全嘅情況之下，我都應該好好地咁樣去一啲你自己喜歡嘅地方嗰度散下心。係 啊，曬太陽。 恭喜大家！ 正。 不過咧，事情有好多面睇， 係啊，好鬆啊。 我今日咧睇新聞咧，有啲咧就飲食業又擔心啦，因為之前大家就叫 stay 在香港嚟消費嘛，咁有啲飲食業擔心就，哎呀，咁而家又出去遊浮，咁即係嗰筆錢咧就即係個餅係咁多噶啦，咁會唔會又令到即係本地嘅一啲嘅消費場所啲飲食業咧 係 少咗咧？ 你會有朋友出嚟噶嘛？你會國外旅行咩？ 同埋你出去使嘅錢嘅話係兩回事嚟噶嘛？放心， 唔緊要。 10月1日又有消費券咯，有份啦，誒咩啊？ 冇錯， 聽講你食大餐喎。李麗蕊 咁啊， 犀 利 啊， 系啊，你咪耐唔耐都要鼓掌下自己嘅，同埋你身边嘅人嘅。 啱啊， 咁因为琴日咧就正值系我嘅另外一半咧佢生日，咁因为咧佢好耐之前佢已经讲噶啦，就 系 话即系想一班朋友，当然啦，亦都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人数内嘅朋友，大家一齐聚会。咁所以咧就琴日咧广设一个小小嘅宴会，咁我哋大家咧就去咗呢个三圣村去食海鲜噶， 好耐冇。聽到呢個 有冇聖子？ 有，仲有 聖子，我估要300蚊一扎喎。 我完全唔知道佢幾多錢，因為咧個情況咧就係我哋會喺一間嘅海鮮酒家嗰度咧就 book 咗一間房，咁啊裡面大約係幾個人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哋就要去有某一間嘅一啲即係海鮮檔，你就喺個海鮮檔嗰度咧就自己揀嘅，揀完之後佢就會送去嗰間海鮮酒家嗰度，咁啊等跟住咧佢哋就加工。咁佢就當然有個姐姐會問你就啊啲聖子點樣整啊，又或者你啲蟹點樣整啊咁樣，好開心，因為已經真係覺得好耐好耐冇試過，大家一齊圍埋去慶祝生日咯，係啊，好 happy 啊，又食壽包啦，我哋 哇正， 係啊， 有咩海鮮啊？講嚟聽下，睇個價錢係點？ 有聖子啦，有蟹啦，有呢個 蝦魚應該有啦， 係冇蝦，因為有啲朋友唔食得蝦，我哋有瀨尿蝦， 哇好食啊，瀨尿蝦， 椒鹽瀨尿蝦，同埋就有魚咯，即係跟住就一魚兩吃，係啦。咁跟住就仲有哇，太多嘢啦，有生蠔，冇湯，全部都係海鮮，全部都係海鮮， 攬住個肚咯喎。 係啊，龍蝦，係啦，伊麵底。咁咯，總之嘅就係好似 海鮮大餐， 報復式咁樣去食。 正啊！有冇飲酒啊？輕輕少少。 冇乜點飲酒，冇乜點飲酒，因為其實大家今朝早都要翻工，係啦，咁所以咧就好開心。 成班朋友咁樣歡聚，真係幾開心。 係啊， 你都唔少㗎，你經常都有㗎。 我久唔久啦？ 你個週末有冇啊？ 有啊，我好乖啊！呢個禮拜，我走去一個專係賣海鮮嘅檔口，一個新式嘅海鮮檔，而家好多呢啲。 咩叫新式海鮮檔啊？ 即係佢唔係喺街市裏邊， 即 係 有好多魚缸咁裏 邊啲魚 又 好瓜環啊，好多呢啲啊。 嗯， 哇！佢有一隻蟹真係抵食，長腳蟹888蚊一隻，佢話兩吉零，多啲啦，係乸嚟嘅。魚嘅公咧就300幾蚊，公嗰只 爭咁遠㗎，800幾到300幾啊？ 唔係一斤公就一斤，即係300幾一斤，大約3斤重到啦。哇！嗰啲腳咧好粗啊。 分別係啲咩嘢啊？有冇高？ 系冇错，系咁我琴日又买一只啦，大把钱咁我梗系买啦，啱唔啱先？ 咁又唔好咁讲， 你唔使，你唔使强调你大把钱，我哋知。 我知道你唔系，但系呢个唔系你 ，OK？ 好啦， 但系你舍得。 系， 因為有啲人就算有好多錢嘅話，佢唔捨得嘅， 活在心 中，捨得就 OK 啦。 係啦，我梗係買俾媽媽食啦。 乖， 因為佢單媽叫我。 佢食腳啊？ 係咯，係咪俾啲腳？定係你攆完啲腳俾佢？ 妈妈食乜嘢啊？吓、啊？你睇到我样嘛？ 食豉油、 食糕、食糕、食肉， 咁就乖啦。 系啊，因为佢亲自打电话俾我，星期六晚，嗯、我几惊啊。佢话你头先有冇？佢星期六第一次打电话嚟，佢话你头先有冇打电话俾我？我话冇、啊。佢话头先有个人啊，又话阿妈认唔认得我把声啊？ 哦，又系嗰啲猜猜我迟嚟嗰啲。 跟住我阿妈喝佢。我哋冇乱噏啊！ 妈妈嘛，咁叻嘅妈妈， 系啊，好叻。跟住佢打电话俾我啦，跟住问我有冇打去啊？我冇啊，嗰、那个唔系啊，唔好理啊。咁佢话听晚得唔得闲翻嚟食饭啦？ 哦， 系。 诶，佢个引子都几好， 系啊， 果然 可能根本冇呢 个电话， 冇 一定冇呢个电话，我可以肯定。 我 只不过因为你疏于打电话俾妈妈嘛，妈妈就去揾一个兜一个好大个圈，跟住就话你有冇揾我啊？我唔系你啊，星期日有冇得闲翻嚟食饭？ 同埋呢个藉口可以用一万次，下次都系可以咁样，因为而家啲骗子太多， 好、哎、心酸啊，我觉得。 因为场面人成日都唔打俾佢，又唔翻嚟， 肯定系啦。 系啊，于是佢就又有人打俾我啦，咁样样。 系，跟住我问你想食乜嘢啊？咪只蟹食啦，上次都你几好食。 咪系咯，佢自己心目中已经谂咗。 跟住我话使唔使叫埋家姐佢哋啊？唔使啦。你翻嚟啦，咁啊。 系咯。 我煲啖汤你饮下啦。 哇！ 好啊。昨天終於回去了、五點零回去了、跟住去哇我看到他又坐在個廳那裡、好凝重的、我就覺得 我 背脊涼 了 一截 為什麼呢 他坐在廳有什麼凝重 他 不應該坐在廳的嗎 他凝重樣子 我會分到的嘛、跟住坐下我說什麼事啊你做事做成怎麼樣啊 你挺好啊還有沒有被人說你穿格啊 不是他說挺好啊挺好喂，你咁大个人啊，你点会做嘢喺公司俾人罚噶？你几廿岁人？ 妈妈妈，我爱你！ 哎呀，死啦！我咩事咧？我真系谂起 青蛙行，青蛙行。 仲有礼拜吗？ 系啊，佢 喂，但系你阿妈冇理由知噶。 我医生讲俾佢听啦，有人告状，佢梗系唔识睇啦。 咁啊系，嗰条片几千个浏览。 系啊，跟住佢话。好心理啦，你真系几廿岁人，如果有人咁样翻工俾人屈噶，读书就话有啫，即系饿 饿咗你一轮啊， 饿咗一轮啦， 系啊， 系啊，唔关你事， 佢唔会令佢担心啊，佢唔会担心啊嘛， 唔会，我后来氹翻 佢，就觉得你唔争气啫， 系啊， 你俾翻你好努力唱歌嗰条片佢咯， 即系佢意思，哇，你都几廿岁人啦，你读书你做错先俾人罚啫，你即系你问下你身边嘅朋友有冇几廿岁人？你喺公司做错嘢，个老板罚你出去走廊嗰度添。 好彩佢而家先知啫。你都曾经俾人哋罚过裸跑啦。 好多年之前，好多年之前，又系俾我哋 过咗啦， 又系 啦， 滚不自抹 咗啦。我可以叫夏家婆嗰三大酷刑。 喂，夏家婆，数下佢嘅被罚嘅榜上咧，嗱，除咗系裸跑啦，连皮食一只蕉啦，化妆扮马伯良啦。好多次 嘅，有啊有啊有啊， 但 系 佢今次即系过去嗰哇，起码十年八载，佢唔记得咗啦。今次系新鲜热辣， 好啊！ 话 你我唤起佢嘅记忆好唔好？ 好， 系啊，喺里面佢可以加翻呢啲嘢，连皮食一只蕉啊， 系啊，重新再罚多次， 仲要赞好味， 跟住佢一齐嗱，裸跑食住只蕉，同埋系扮住女人装，系咪咁？ 系三样，跟住佢最后都好温馨，佢话你唔够气啊，我话。 点解 咩唔够气啊？即系可能我医生话俾你听，我跳到面 咯。哦， 你唔系跳你行，青蛙 行 行 行 行。佢话你唔够气啊，我话可能都系真系唔够气。我今日煲咗啲汤你饮， 补气补气嘅， 系啊补气啊， 补咗你啊， 系啊， 系咪田鸡汤？系咪田鸡汤？ 唔知啲咩汤啦，总之有啲药材咁一扎啦，系啊， 咁啊好啦， 食饭啦， 系咪先？因祸得福， 福在儿身，痛在良心。 哎呀，所以喺呢度奉劝大家，做嘢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千祈唔好似我咁喺度撒撒滚，呢啲唔要得嘅。系啊， 你都知嘅， 汤就好，撒滚汤。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ies, and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咧系一个奥运嘅项目，你知唔知道咧边两个项目咧男女子竞技体操都系有嘅咧？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嘅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嘅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好出名嘅吊环运动员，佢有一个系自创嘅动作咧，连国际体操联盟咧都系用佢个名嚟到命名呢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五個飲食業商會聯署去信行政長官李家超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要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每台人數上限由現時最多八人增至十二人一台等。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入境檢疫放寬至0+3，擔心飲食業生意會進一步受壓。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圣诞新年期间本来是餐饮业旺季，但现时不少市民计划外游，会直接影响本地饮食业生意。他说，以往港人在周末和节日外游都有来港游客生意对冲，但是过往两年已经失去游客客源，令部分依赖游客生意的食肆大受打击。他促請政府盡快推出0+0安排，以及放寬食肆的防疫限制。即日起，本港入境檢疫放寬至0+3，在機場入境大堂，有由英國倫敦和曼切斯特返港的旅客表示過程順利，落機後做核酸檢測，之後辦理入境手續，大約15至20分鐘就可以離開。有計劃留港3至4日後轉到內地的旅客說，過程比想像中快。新措施下，旅客抵港後可以自行搭車，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回家或者自選酒店等檢測結果，並進行3日醫學監測，期間可以外出，但是禁止進入食肆、酒吧等處所。若果檢測結果陰性，之後4晚可自行監測，期間會轉藍碼。另外，當局同時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機前要提交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要求。現正在酒店檢疫的旅客，今早6點起可以離開指定檢疫酒店。本港入境檢疫即日起放寬至0+3，取消3日酒店檢疫。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表示，今早已經安排正在酒店檢疫的住客分批陸續離開酒店，他期望0+3不要維持太耐，進一步實施全面免檢疫。陳煥然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指出，新措施令檢疫酒店生意消失，要轉做本地市場，但是不少市民計劃外遊，預計本地度假住宿生意亦會下跌2至3成，酒店業界將推出優惠住宿套餐或者餐飲優惠，以在這段時間維持生意。他說0+3措施對外地旅客吸引力不大，除非全面免檢疫，否則商務旅客寧可繼續透過視像會議處理業務，因為商務旅客一般只會短暫逗留。意大利国会选举投票结束，领导右翼联盟的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宣布胜出，可望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他说，意大利选民已经发出明确信息，支持由兄弟党领导的右翼政府，承诺将团结国家，不会背叛选民的信任。票站调查显示，右翼联盟取得41%至45%选票，足以取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预料他们将取得众议院400个议席中的227至257席，以及参议院200个议席中的111至131席。 至於主要對手民主黨領導的中左翼聯盟，預料取得大約兩成半選票，五星運動黨就取得大約一成半選票。大選正式結果預料將在當地星期一公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2点，升79点，成交金额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4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4.6，升9.6；美团系168.4，升8.1；阿里巴巴是79.65，升1.2；盈富基金18.66，升8仙；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55，升2.91；银行娱乐48元，升4.1；汇控42.7，跌3元；中海油9.96，跌2.6；恒生中国企业62.7，跌系升咗5毫。港交所281.4，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3.82，瑞士法郎0.983，加元1.36，人民币7.153，英镑对美元1.058，欧元对美元0.966，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9点，跌534点。港金报1533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0.89美元，卖出16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有中坏车嘅，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和富中心。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加士居道去红磡啊，同埋红隧方向啦，咁由于受山谷道嘅坏车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就挤塞，龙尾去到国士道对出。咁受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啦仍然封闭。咁头先咧就比较挤塞有车龙啦，咁而家车龙咧就消散晒，咁只系车多少少啫。就是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快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用黄准备设宴款待玉无缘，而另外风女亦都被上厚礼希望拜会，但系都遭到拒绝。玉无缘嘅真正用意，竟然原来同黑风色有关。究竟玉无缘系玩紧咩把戏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李正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这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10:41嘅咁啊。其实今时今日咧，大家咧用呢一个手机传送信息都系一个非常之频繁啦，唔单止系即系会用同埋频繁嘅。咁啊有两种嘅，唔知你两位拍档咧，你多唔多用咧？咁啊，一个咧就加传文字啦，咁样。另一个咧就系录音啊，即系我哋叫 send 一啲嘅 WhatsApp 嘅语音啊。你多唔多用啊？你会中意用文字定多录音啊？ 录音。 我文字， 因为有时我会觉得系会冇听你嘅语气咧，系唔知道你讲你讲乜嘢 啊？你又觉得啱。 嗯。 因为如果你留声咧，有时唔方便听， 系啊， 对方唔知会唔会讲啲咩啊，尴、尬啊， 即系你又讲得啱，即系各有好处啦。 系啊， 对于一啲如果揸紧车嘅朋友咧，佢真系打唔到字嘅，咁如果停低红绿灯，可以可能啊，好快咁样揿两句咁样，但都要停低先，揸车都唔好啦，咁样吓，咁样打字更加唔可能啦，咁样。咁啊，有啲网民咧选咗即系五样咧，佢哋觉得佢用咧呢个字眼叫黑人憎嘅录音行为咁样样。咁另外又有啲咧叫做礼仪专家又讲翻针对呢五样行为，咁样应该点啊？咁样样，大家又可以当讨论下啦吓。 好啊， 五个呢啲网民觉得比较黑人憎嘅行为，第一录音过长。或者過短，例如話 OK 咧，都會用錄音咧，咁呢個佢就會覺得即係唔係咁適當啦咁樣樣。你同唔同意啊？ 同意。 即係太長，即係可能講講講講， 講嚟講去都三篤鼻。但係咧就佢講咗，有人都會咁嘅喎，係嘛？你覺唔覺？ 係 啊， 我久唔久收呢啲啦，即係快啲重點啦。 但我有時我都會咁嘅，所以咧我係錄完音俾人之前嘅話咧，我會聽一次先 㗎。我都會啊，我 send 俾自己先。 係啊，我 有 兩 個 account 太长啦，咁样错漏 系啊！我会喺录音机咧，即系有时如果有一啲好重要嘅 message 嘅时候咧，我就会用录音机录，因为我就唔会用个 WhatsApp， 因为你揿咗之后佢一嚟就 send 噶啦嘛，我就会用录音机录，甚至乎嗰阵时要 send 埋稿添，睇下你系会点。应该咧，因为我好怕嘅就 系 啲人又长又深，又或者就系即系几句嘢，即系一系就太长，一系就太短。咁我就觉得应该要好地咁样去尊重你每一次要去 pass 个 message 俾人哋咯。 佢就话有啲人觉得太长太短都会令人觉得唔系咁好嘅。第二咧就系有一路讲一路谂，即系可能即系中间太多呢啲嘅空隙啊。 咪系咯，咪系咯， 系啦， 系啊，呢啲都系噶嘛。即系你个 message 嘅一啲 嘥人时间嗬。 系啊，嘥人时间，亦嘥自己时间啦。 系啊，系啊，唔好啊， 系啦，系啦，即系讲下停下，讲下停下吓。第三咧就系同一段录音太多嘅资讯啊，可能佢哋讲嗱呢一个产品咧唔知咩，即系介绍好多嘢，而你根本上咧你听唔晒或者你记唔晒咁多嘢嘅。第四咧就话喺公众场所听录音嘅时候，就系呢个唔系声啦，系听好大声咁样。 系啊， 呢个其实对自己嘅私隐都唔好咯。即系如果你喺公众场所喺度播， 吓，即系一啲信息嘈住人，嘈住人哋 啊！我听出嚟啊， 听， 但系佢摆喺耳仔呢度听噶嘛，唔系咁。 有啲就咁， 有啲就咁听噶咋， 系 啊。 哦，我都觉得系嘅。哦，如果系呢啲嘅话咧，佢应该系特登嘅。 嗯， 即系有一啲人佢会收到一啲嘅 message， 其实佢系想你听到究竟嗰啲 message 系啲乜嘢。大把呢啲人啦， 会咁嘅， 梗系会啦。跟住佢会喺你面前嗰度复佢。同埋佢就係佢會撳出嚟俾你聽到嘅，咁、 哦、 其實咧就係佢想借，係啦，佢會想借呢一個咁樣嘅機會嘅，就係俾你聽一下究竟我而家喺度處理緊啲咩嘢啊，即係我做緊啲咩啊咁樣，呢個係有心嘅。因為若果你係唔想俾人哋聽到嘅話，你係會撳咗之後嘅話，會擺喺自己耳邊噶嘛，你亦都唔會喺有人哋覺得會尷尬嘅情況之下去覆你自己啲 message 噶嘛，呢啲係有心嘅。 冇錯， 冇錯。 咦，下次我 send 個 voice mail 俾你。我覺得係討厭嘅，因為我係會覺得嘅就係你有冇諗過我嘅感受咧？可能喺而家呢個咁嘅 situation， 我唔想聽到你講啲乜嘢啦，係咪啊？咁所以我係會覺得呢個係真係要係尊重別人嘅即係時間咯。 藝術， 因為你喺度係啊，因為你喺度錄緊。嘢嘅时候，我唔想听到你讲嘢噶嘛。 其实除咗信息之外，任何太多嘅呢啲咁嘅声量咧，如果个个都开住个手机嚟听咧，就好嘈噶啦。第五咧就系好背景声好嘈嘅，即系你可能喺好嘈嘅地方录一啲信息，嗯、人哋听得好辛苦，因为啲背景声系嘈到咧，可能听得唔清楚嘅。嗱、 嗯， 呢五个咧就系啲人觉得唔系咁好嘅黑人憎行为啦。咁有啲礼仪专家就讲咗一啲嘅 advice 啦吓。第一，发送者咧个长度啊，录音嘅长度最好就系一至两分钟内。 哇，两分钟都好长啦。 佢觉得啫，不过佢都咁讲，你可以选择用 1.5 倍或者两倍去听个录音。 咁咪冇意思啦。 咁咪卡通声咯。 少少卡再通噶，少少卡再通噶 吓。 佢如果需要大量有资讯嘅嘢咧，建议咧将啲资讯首先分一分类先。首先咧，譬如举例，我乱噏下，讲买餸嘅，一买餸就好。第二喺屋企嘅，咁样即系分去，咁人哋听咧就唔会咁辛苦，即系将所有资讯摆晒一齐啦。 如果我觉得嘅就系你嗰段录音里面系有多过三四个嘅资讯嘅话咧，我觉得应该要留字啦，留文字啦。 系啊，或者清楚啲， 因为譬如可能喺你讲紧有六个嘅 message， 仲有六个嘅选项里面嘅话，我冇理由嘅就我听完第三个就我唔记得咗四五六。 系啊， 我又要再由头到尾去听一次咯噃。 真系会唔记得， 梗系唔记得啦。 即系我会觉得咁样嘅话，你应该礼貌地嘅话，你应该就应该会帮我用嗰个就文字去 send 俾我一系乜。二系乜，三系乜，四系乜， 即最清楚嗬，写啊真系最清楚，仲唔使拗啊，唔使拗。 因为我一睇翻，哇，五个 voice mail 都唔记得咗，你 系 第二个讲，第三个讲， 系亦都会， 几烦啊。 咁啊，如果喺公众地方要听一啲信息嘅，要佩戴耳机啦，或者删到最细声，或者好似阿 Sarah 话斋咧，摆喺耳仔侧边听啦吓。咁啊，同埋咧就。傳送錄音之前咧，可以寫稿，好似阿 Sarah 話齋，寫定個稿，咁就唔會喺度講嗰啲咁樣啦。 因為我唔叻噶，我唔叻噶錄呢啲嘢，我唔知道你哋兩位係點樣 啦。我好少錄。 我因為如果我真的要講到很長的話咧，又或者係嗰個 message 係好重要咧，我係好怕嗰啲又或者你講完之後佢哋再重複啊，所以我係會自己撰稿嘅咯。我有好多噶，我仲留喺度噶，咁我就會對住佢錄，用個錄音機錄，錄完之後自己就聽一次。 咁係咪通常好長噶？如果你要寫埋稿， 冇錯，通常啊，三分鐘或以上啊，因為有時有好多一啲好重要嘅 message， 你係想 deliver 俾佢噶嘛，但我又會好驚嘅就係如果以文字，有時我就係佢睇咧。佢冇語氣啊，所以佢唔知道究竟我係用緊一個乜嘢嘅語氣去同佢講咧。有時可能都會收錯， 都係 係你會覺得佢就點解你好似好嚴肅咁樣？但其實我唔係噶咁咯，我就會用呢個咁嘅方法咯。 你都幾幫人設想喎， 唔係 因為我自己本人係一個咁嘅人，因為我覺得佢就係你要 deliver 一個 message， 其實就係包含呢啲嘢啊嘛。 啱啊！ 如果唔係嘅，你有惹嚟有啲嘅誤會嘅，或者你惹嚟人哋唔麻煩嘅，因為我唔想咁，所以我都唔想我收 message 嘅。 所以 兩位係點？ 你有冇認識一啲人咧，係唔中意寫字嘅，淨係錄音嘅？我有其實有啲朋友咧，佢從來都唔寫字嘅， 有， 淨係錄音。亦都有啲人咧，淨係錄淨係寫字唔錄音 嘅 喎。 有一個人我哋識嘅，行山家俊。 嗯 哦、 行山家俊， 佢从来都唔录音嘅， 从来都唔写字。 哦，从来唔。 佢中意有啲乜嘢录音，你记唔记得？ 系啊， 系啊，佢同我哋 讲 嘅，多数都系录音嘅。有啲乜嘢你同佢讲嘅话，佢就会录音。但系佢就唔沉嘅，佢讲嘅。 佢快嘅，佢真系算爽快。 即系所以我会觉得就当然有啲人真系可以噶嘛，出口成文嘅，咁梗系冇问题啦。但系我唔得噶嘛， 我都唔得。 你得唔得？ 唔得。 咁你系点样写 message 我会逐样写嘅，同埋即系一。二三四，即系如果多嘢嘅时候，我会咁样。 你会录？咁你咩时候先录口信？ 我好少录。 好少， 我都 係， 我都覺得你 好 少，真係好少。 如果你想聽我把聲，咪逢星期一到五十點到一點咯。風騷快活， 多謝，好感恩，好感恩，真係緊天大嘅幸福。大家能夠聽到你咁温柔、前格嘅聲線，真係我一生嘅成就啊！But lately you don't talk to me, and darling, I can't see me in your eyes. I hold you near, but you're so far away, and it's losing you I can't believe, to watch you leave and let this feeling die.You alone are the living thing that keeps me alive. And tomorrow, if I'm here without your love,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nly my love can raise you high above it all. Throw it all away, our love. 网上情，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如果。我们经常为了自己做过或者未做得及的事而懊悔，就会问自己，如果当时自己勇敢一点，结局会不会不同呢？如果做一点明白，如果做一点努力，我们会不会入到自己更喜欢的学校？如果当初冇咁任性，脾气冇咁大，好啲对对方，我哋而家身边会唔会仲系嗰我哋心爱嘅人？世界上冇咁多如果，世界上只有后果同结果。正如世界上冇咩工作系唔辛苦，冇咩公司系冇人事斗争。假如呢个世界真系存在如果，咁会系好定坏，真系唔知道。我哋只系知道世界上如果有如果嘅话，就唔会有咁多嘅遗憾。生活喺冇如果嘅世界里面，我哋有时会感到无奈，但系有时都会有惊喜。冇如果嘅人生系公平嘅，系真实。冇如果系人生嘅游戏规则之一。 冇咗如果，我哋会珍惜每一次嘅机会，因为知道机遇系难得。冇咗如果，我哋会珍惜每一日嘅阳光，因为生命系脆弱。冇咗如果，我哋会珍惜每一处去过嘅风景。冇咗如果，我哋会珍惜彼此嘅感情。人生系一次单程嘅旅行，两边都有车窗，但系我哋好多时只能够望住一边。世界上乜嘢都有，就系冇如果。有嘅只系结果、后果。选择咗呢一条路，就要继续向前行，唔好再拧翻转头。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假如真的要说分手，请求把我愉快记忆都洗去，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默痛苦。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请求不要让我知道。假如干了泪水中的双眼，可否不再剩下我不顾。 在网上看到一份，即我不知道算不算筍工，即是我成日都有时都想的，你知不知道有些工是例如好像 walk the dog 那样，即是我见过有些人是做这些的，即是可能是帮一些不得闲的狗主带啲狗去行下公园啊，行下这个狗公园啊，放下狗啊。 我有访问过这些人的， 是啊， 真的啊。 是啊，他就是直头是会帮你去你的家那里，如果你信得他过啊，你可以交锁匙给他，他就会差不多时候的话会帮你的，就是喂猫。去你屋企帮你喂猫，跟住佢就会影一张相，或者会影佢个 video， 佢就话俾你听嘅就系话啊，我同佢玩，食完之后嘅话，佢仲帮你玩，因为嗰阵时候我哋仲可以出去国出国去玩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啲猫猫咧会摆喺嗰啲咩酒店嘅话咧，其实佢哋翻到嚟会好 stressful， 系啊， 佢哋会好唔开心嘅，所以咧佢就会帮我哋去做呢一个嘅就 babysitter 咯，但系会你啲猫猫就当系你啲 BB 咁样咯。 不过你讲得啱，即系你真系要信佢先得，即系成间屋交俾佢。 系啊， 但系啲猫见到啲三宝人惊唔惊噶？ 开头嘅时候会惊嘅，但系佢慢慢慢讲，因为佢咁爹哋妈咪啦，唔喺屋企啊，但系都有呢、這个。 姐姐 哥哥系啊，呢、這个哥哥会嚟噶，咁样佢都冇办法噶啦， 都几特别噶呢工作， 就会好啲咯。 系啊，咁啊喺国内咧，杭州咧有间公司喎，有个女仔咧去见工啦，咁啊请行政人员。啊，点知原来咧佢嘅行政人员咧系只系包括照顾老板嘅两只猫，因为老板咧就带埋两只猫翻公司嘅，甚至咧开咗两间房。 房仔俾佢哋自己喺里边玩啊咁样。咁所以佢每日翻工咧，咩都唔使做，净系玩猫嘅啫。咁佢所以觉得，同埋佢人工都唔低嘅。佢如果相比嗰边嘅平均工资吓，佢已经叫高噶啦，有6000蚊一个月。 哇，非常高啦！ 非常高啦，就玩猫。 你呢份工咁你转工嘅时候你点写咧个 C V？ 你咪做埋行政助理咁咯，帮老板 做啲乜嘢啊？你真系冇经验噶，所以你自己谂清楚。 咁又啱，个钱咧听落好似好吸引，但你咩都冇得学。 系啊，你嘥咗2年时间啊！你做咩哦？喂猫啦。 咁你要睇下你系乜嘢嘅时候咯。如果你话真系新人嘅话，你当然真系希望可以有多啲嘅机会啦。但系如果你话好似我哋咁样嘅话，我觉得 OK 喎。 睇你要求咩？ 咦，你请唔请人啊？ 系啊， 只猫你屋企， 我唔会请你咯。 你想唔想请人喂你啊？马老强， 我秀兰同埋基金秘书施成威、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开庭时表示，本案因佢自己嘅身体问题而要押后一星期。各項安排一定影響各被告同代表律師原先的工作，因此如果審訊期間有被告人或其法律代表因為有其他無法替代的安排或身體情況等可以缺席審訊，但前提是缺席的被告必須有法律代表出庭。意大利國會選舉投票結束，領導右翼聯盟的意大利兄弟黨黨魁梅洛尼宣布勝出，可望成為意大利首位女總理。她說意大利選民已經發出明確訊息，支持由兄弟黨領導的右翼政府，承諾將團結國家，不會背叛選民的信任。票站調查顯示右翼聯盟取得 41% 至 45% 的選票，足以取得國會兩院的控制權，預料他們將取得眾議院400個議席中的227至257席，以及參議院200個議席中的111至131席。至於主要對手民主黨領導的中左翼聯盟，預料取得大約25%選票，五星運動黨就取得大約15%選票。大選正式結果預料將在當地星期一公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十点，台风奥陆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3点，升30点，成交金额4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6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4.8，升9.8；美团167.7，升7.4；阶里巴巴79.25，升0.5；盈富基金18.64，升6仙。银河娱乐47.75，升3.8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6，升2.96；汇控系42.4，跌咗3.3；中海油9.87，跌3.5；恒生中国企业62.6，升4毫；港交所283蚊，升5.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282。瑞士法郎7.982，澳元5.116，加元5.767，新西兰元4.496，欧元系7.582，每百日元对港元5.4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9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9点，跌534点。港金报15330蚊，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40.19美元，卖出164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跟进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喺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重复多次，就系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维园上桥位。揸车嘅朋友咧，暂时可以改道行驶，唔好行东区走廊去柴湾住啦，可以改行英皇道。咁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就有坏车阻路，都几挤塞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接近登打士街，就系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坏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接近登打士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至于受到较早前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一大挤塞。青沙公路受到较早前嘅道路事故影响，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因为受到坏车影响，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登打士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维园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铜锣湾避风塘对开；英皇道去筲箕湾，近住华兰路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太古坊。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佐敦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亲笔写下歌词，约定一起追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按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咁啊，今日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咧，哇，好多朋友一齐咧同我哋倾偈啊，一齐做节目，咁啊多谢阿 Bobby 咧提我，佢话喂，其实你头先讲一样嘢咧，应该要更正一下，佢原来司机咧喺红绿灯停低都唔可以录音嘅， 唔得， 咁啊多谢指教吓，咁我以后就尽量 系唔可以掂你嘅手机噶，系啊，因为佢会俾人抄牌噶， 哦，知道， 系啦，佢话就系因为试过咁样俾人抄咗牌， 系好危险嘅， 嗯，知道， 谢谢 Bobby 哥， 谨守啊呢个规矩嘅，好，马上开始， 多谢 Bobby 哥。 逢騷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星期一学古文，老师你好， 早晨早晨。 老师，我只手痕啊。 得一阵先， 我痕，唔知点解，点解啊？拗到烂啊！ 唔得一阵先。 老师，我个口好痕。 系啊， 知道知道，唔好嘈住。 老师，我耳仔好痕啊。 我 pat 好痕， 唔好嘈住。我讲咗三次啦，今日新制度点名？ 点解啊？ 点名？睇你有冇翻学？ 两个人 得两个啫嘛， 两个你都要点名？ 冇错，梁继章 唔喺度。 就咧， 细路唱 走咗。 欧乐堂，耶，走得。 room 啊，我 take room 啊，我。 咁你点啊？ 你 唔系攞嚟衰啊？点名？ 系喎，我以后唔点名，取消呢个制度。 咁如果你要点嘅话，你都要点埋嗰啲我哋嗰啲 系啊，啲听众啊， 嗰啲啦， 系喎，都几好喎。 远程距离， 远程点名 都啊。 系喎，嗱，我依家讲三个，睇下佢哋会唔会 晒佢啊？ 会唔会问佢 三 个？ 三个佢即刻喺我哋个社交平台嗰度。 嗱，一人点一个啊？好嘛？ 群体， 群体 同学 系， 仲有春丽， 系春丽，仲有 发发， 好， 尽快十一点半前，要报到， 系啊。 如果唔系咧，就 有啲出现咗噶。 作例句 系有。 嗱，我头先点咗名，我一定要作例句吓， 讲一次先。群体、 春 丽 同埋发 发呢三个同学必须要向。 今朝我冇见过佢。 有 佢有翻学啊！ 哦 ，OK OK， 摆低个书包咁样走咗去边啊？ 学咗你，学咗你，摆低个书包走咗。扮有翻， 你真系以为我唔知啊？十一点半一定要报到，话到。如果唔系咧，就下个礼拜起唔使翻学啦。 踢出校，踢出校， 要出校， 学费要交， 冇错，要 交 双 倍，双倍系啦系啦。 如果你再翻学，你要激活你个户口， 系 要俾个密码我。 我哋而家学校好好啊， 冇错， 好啦， 新制度。 玩咩啊，老师？ 系估下古文系 学火锅， 火 锅 好中。 你知唔知火锅喺中国历史好源远流长，超远 系 啊！有火嘅时候咧，即系好熟食嘅时候咧， 完全唔需要技巧嘅， 基本上冇错啦。因为以前中国古代咧冇咁多工具啊，冇煎爪、煮 炸、 蒸炖炆啊，冇呢啲嘢， 就火锅嘅咧。 系啦，两位你印象最深，细个几时开始食火锅咧？ 好细个啦， 真系好细个。 但系嗰阵时屋企系用炭炉嘅， 炭炉 系啊， 用炭炉噶，佢要烧炭噶。 有咩食啊？ 你整火锅吓，有啲咩食啊？菜啦，鱼肉啦，同埋牛肉。 嗯， 同埋嗰阵时屋企好简单嘅啫，冇咁多有嗰啲 咩 丸 啊， 冇 嗰啲汁酱 嗰 少啦， 未有丸，未有丸呢啲饭， 未有少， 真系系呢几样嘢嘅啫，系好开心嘅， 系 因为有汽水饮。 梁大章咧， 其实咧由以前细个到而家，我都系咧，我有一样嘢咧，我应该系两样嘢， 系 火锅咧冇咗佢咧，好唔开心嘅， 系 第一样就牛肉。 系， 第二样就 系 菜， 系 呢两样嘢，我觉得火锅一定唔可以。 冇错啦，我系中意蚝嘅，喂，蚝好好食噶。 你以前细个都已经食？ 有啊， 你唔使啊嘛？ 有啊，你唔好理我啲私生活好唔好？ 咁但系你话你有蚝啊嘛？ 唔使啊，咩意思啊？同学，点解佢唔使？ 咁细个使乜食蚝啊？好，不过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先嚟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啦吓，就系港岛同埋九龙区分别咧都有交通事故咧，影响到系非常挤塞嘅，所以揸紧车嘅朋友嘅话咧，请你留意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已经去到维园的上桥位噶啦。另外就系七咸道北往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坏车阻路，系非常挤塞，而龙尾去到渡船街嘅天桥近碧街嘅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报告完毕。 好，翻嚟我哋嘅过程啦。 戰國時候咧，其實已經有火鍋食噶啦。 嗯， 我想問一下，你估下咧係咩人發明食火鍋啦？ 將軍， 我話唔係農夫， 唔係。 戰國時代啊，漁民 係。嗱，其實俾少少 tips 你啊，其實咧嗰、那個起源咧有幾種講法嘅。咁其中一種咧就叫做牽夫啊，一種職業嚟嘅。 邊個牽啊？ 巧思边做牵牛嘅牵 哦， 系呢种职业好得意嘅。 牵夫啊，系咪即系带住啲牛咁啊？拖牛 正经噶呢个 正经，不过 奸、嗯、夫就唔正经， 又或者系 horse 马夫，唔可以咁讲，有啲马夫正经噶吓，快活谷嗰啲人 我嘅志愿系做想做马夫啊！我讲俾你听， 你而家做咗一半啦， 系啊， 你个样已经系一半， 好安全，即系捉到都 唔会咩。你改你个名咪得咯， 系啊，好， 叫马夫强咯， 翻翻嚟，翻翻嚟， 咩叫纤夫啊？ 纤夫呢个职业好得意嘅， 系一个职业嚟， 系职业嚟嘅，即系一种职业嚟嘅 ，apply 嘅，系 而家仲有冇噶？ 我估有，因为咧有咁嘅需要，但系咧以前嘅纤夫你知唔知系点噶？ 唔知啊， 佢翻工工作嘅时候咧。唔着衫唔着裤嘅， 天啦、啊！有冇女纤夫？系咪男女混合 叫 纤 夫啦？如果女人就系纤夫啦。 有冇先？如果唔系我唔做 啊！佢有原因嘅，即系唔着衫唔着裤。 我知，我知，系要落水。 系啦，啱。落水。 我知。诶，人哋捕鱼嘅时候，佢哋将嗰啲网拉翻嚟， 唔系拉 船，拉船， 拉船啊！系啊，因为以前咧，中国咧旧中国， 但佢 点 拉喐啊船？ 好多个人一齐咯， 啊，有好多人一齐拉嘅， 系啊，好多人一齐咯， 系啊， 好似雪橇拉嘅车咁样啊嘛。 因为嗰啲船咧，以前主要装咩咧？装啲货物啊，米啊，布啊，即系柴啊，所有呢啲咁嘅物资都系靠船运嘅。咁因为咧，啲船咧如果经过啲浅滩咧， 上唔到岸，拍唔到岸啊嘛。 系啦，你要佢哋拉， 哇，都系劳动工作， 系啊，好辛苦噶。 但佢唔着衫啫，点解唔着裤啊？ 就系问下你哋，点解我哋唔着衫唔着裤咧？ 佢连裤都唔着， 系啊，真系唔着裤啊？ 即系真系全裸， 全裸啊，裸体工作。 嗱， 正经啲， 我正经。 你系应承我正经先好讲， 我唔包保。我唔讲，你觉得正唔正 经？你啲唔正经嘢，你可以喺听日下楼教室讲。嗱，而家呢就系估估下 你，你唔好 stop 佢咧，讲完 呢个系一个正确嘅答案咯。 好， 系因为嘅就系其实佢哋咧就因为咁样嘅话，会觉得诶好丑啊，咁样会拉得快啲。 即系快啲做完佢，快咁又翻条裤着，又啱喎老师，佢一个估计 咧。嗱，我唔否定有呢种，但如果我拉咧，我唔觉得丑嘅。 系咩？ 系啊， 你 系啊， 因为你唔知丑 啊，系啦， 我仲会排第， 原来你系唔知丑， 我仲会排第一嗰个， 系咪 最迟？ 咁你系咪指挥啊？系指挥啊？系咪有指挥棒啊？ 有，系啦。咁呢一组咧，系因为点解你唔着衫咧？因为 你话唔着裤啊， 唔着衫唔着裤，即系全部唔着。你知唔知点解咧？因为咧，佢嗰啲工作咧，成日会湿水啊，吓嗰啲水有咸啊，咁然后又出汗啊，同埋嗰啲大麻绳咧，佢就算着住件衫咧，好容易拉啊，呢啲衫就 衫我唔怀疑，但我成日话裤点解都唔着啫， 系啊，衫就 因 为 咧， 阿 马老 师 你都知啦，身为一个男人咧，有啲地方好 delicate 嘅，知唔知啊？好容易俾啲麻绳甩到啊，刮到啊，嗰度系冇得好惨嘅，系咪先？ 对于你嚟讲，绝对系。对于我嚟讲， 你 可以 delicate 嘅， 我战胜一切，所有麻绳我都唔怕嘅。 解释？ 点解啊？ 点解啊？ 做咩突然间咁 啊？解释？ 因为我沉醉喺工作之中，勇往直前，嘻嘻呵呵，咁就系咁啦，系啦。因为佢哋咧嗰时咧，如果特别天气冻咧，佢哋都要落水工作嘅， 系啊，好辛苦噶， 好辛苦。 好似人哋嗰啲采珠女都系噶， 系啊，因为如果你有衫有裤咧，湿晒咧，噏住咧，好容易病。于是咧，佢哋就唔着衫唔着裤。咁而因为咧，佢哋多数都系啲低下阶层。低下階層嘅工作嚟嘅，咁佢哋咧，唉，收工做咩咧？就走 咗啲褲 啊，著一條褲，著件衫。 首先系着一条裤咯，秋哥饮啤酒，裤都唔着，真系饮啤酒。 惨啊！我觉得做纤夫 好惨啊！ 咁、然后就走去嗰啲街市嗰度买咩咧？ 买嘢 嗰啲牛咧，汤剩嗰啲内脏咧，因为平，佢哋就买啦。 我而家记得 系 变咗火锅， 冇错啦。 我就谂啊谂啊，点解纤夫会同火锅？我原来就 系 佢哋咁样开始。 系啊， 而家我记得啦，而家记得 系啊。 你讲火锅 做 句 一系做火锅，一系纤夫。 火锅， 你讲。 香港人最中意食火锅，食完之后个大家笑呵呵。 Very good， very good， 你讲咩？ 大家都会叫 我心里 边 讲得唔得？火锅，老师使唔使我哋邀佢同学作啊？ 仲有谦夫 啊？可以啊， 佢哋要作，佢用 谦夫 系嘛？ 系谦夫，用谦夫嚟，巧思边做牵牛花个牵嘅，谦夫吓，大家。其他同學都可以做句嘅，如果做得好嘅，老師俾個白兔仔佢。 好，咁有關於火鍋嘅話，仲有冇延伸閱讀啊？ 係有 啊， 你知唔知中國歷史上咧，邊一個皇帝最中意食火鍋？ 誒，好肥㗎係嘛？ 唔 係，肥唔肥㗎佢？ 唔肥 嘅，唔肥㗎，最中意食火鍋。 近我哋呢個即係 近代啲嘅， 係啦，年代近。 溥儀， 溥儀。佢戴眼鏡， 所以咪成嗰啲唔知自己夾乜嘢，因為個眼鏡成日都好朦。 係唔係溥儀接近啦？ 接近？ 係啊，即係都係嗰個清朝嘅。 嗯， 係啊，就係乾隆啦。 哦， 係啊。你知唔知佢一年起碼食幾多餐火鍋咧？ 365日咯，起码 唔系几多餐啊？ 哦，几多餐？即系每一日食几多餐？ 唔系，即系全年360几日，你一年你会食咗几多餐火锅咧？ 起码 200 系真系， 哇，真咁多啊！ 系好中意食噶，同埋咧， 我约佢先。你中意食乜嘢啊？佢你知唔知啊？ 我知。 哇！連乾隆中意食乜你都知啊！ 係啊，阿慈禧都知。哇！佢哋曾經咧搞過一個宴會啊，好犀利嘅。呢個宴會咧，佢哋有兩個好特別嘅，因為佢哋嗰啲御膳咧，佢哋講到明要食乜嘢嘅。 龍蝦丸。 龍蝦丸唔係真係龍蝦嘅同學。我成日覺得龍蝦丸都冇龍蝦嘅， 係冇龍蝦噶。你睇消費者委員會嗰啲， 你話佢好勁啊嘛，係 啊， 佢有啲特別嘅預算啊嘛。 佢係啊，佢曾經咧搞過一個 火鍋大會， 火鍋大會啊，係啊，有成500几台嘅，500几台一齊食，係啊， 一齊食， 一齊食啊！咁佢個菜單咧好犀利嘅， 你有埋佢菜單 係啊，有啊，有呢個酸菜熱鍋，亦都有六根節鴨子熱鍋，即係啲六根。同埋拆嗰鸭啊，一齐整， 唔中意呢个， 系啊，初夏啫， 啊，夏天仔， 系啊，御膳房进贡嘅咧就系野意热锅同埋山羊鸭羹热锅，山羊即系嗰啲 食啲咁样嘅嘢嘅， 山羊鸭咯，同埋鸭 羹， 山羊即系啊淮山鲜淮山同埋鸭仔， 嗯， 因为佢唔知点解好中意食鸭，到咗冬天， 呢个汤底啫系嘛。唔系汤底啊， 唔系汤底， 即系净系食个火锅，佢就净系食呢一样。 佢个火锅冇其他嘢噶， 其他料噶， 有 炸噶， 有佢野味火锅配菜有12种， 哇， 鹿肉片，有啲系啲我唔想 讲你都唔知， 有啲有啲我唔想讲啦，因为啲其他动物吓，有山鸡片、野猪肉、野鸭、鱿鱼、鲜鱼。菜啊，等等，系啊，咁呢一个咧，阿慈禧咧，佢都中意食噶，佢啊最中意食咧八宝奶珠火锅。 奶珠咩嚟噶？ 系啊，奶珠即系 乳猪， 系啊， 佢叫奶珠， 系啊。喂， 笑咩啊？ 梁大将，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你争我句子。 咩句子啊？ 头先你话纤夫或者系火锅做嗰个。 好啊。从前有纤夫，日常唔着裤，不过都好酷。得唔得啊，老师？ 唔得， 点解啊？我中英文都出埋都唔得，系 啊。 啊，好啦好啦，你哋话好啊好啦。 系啊，几好啊。 咁咧，再讲翻补充少少资料啊。中国人咧，其实咧熟食咧已经好耐历史咯。 嗯。 佢哋觉得生系野蛮嘅。 嗯。 系啊，蛮夷有冇听过啊？ 有。 蛮系乜嘢？夷系乜嘢啊？ 系一个民族。 唔系，两样人嚟嘅。 慢是什么人？ 是疑是什么人？ 野蛮人咯，慢是疑啊， 疑 中方的野蛮人就叫做疑啦。南方的野蛮人呢 叫蛮， 就叫蛮啦，系啦系啦。 咁东方咁西方 咧？西方当时佢哋唔觉得。 佢哋都唔知道， 系啦系啦。咁、哦 okay、 啊，李锐锐啊，唔系细路卓，你觉得你系咩人啊？ 我系美人。唔系啊，你今日讲嘅话题里面， 李锐锐啊，你翻话 李锐锐啊，细、 哎、路卓，你翻嚟 搞清楚你嘅身份嚟。 你同你家长讲、啊， 家长 嚟 啦，要 帮你，系咪？ 唔系。帮你攞一个月假， 唔使啊，我唔使啊。 系，咁你哋咧自己食火锅咧，你中意点食 啊？我超级中意嘅就系食菜嘅，同埋、 啊、 其实我系中意食麻辣火锅嘅，系、啊，所以我真系食亲麻辣火锅嘅时候，啲人就会同我讲就系、是，你系咪北方人啊？ 嗯， 系啊，因为佢就话系四川嘅麻辣火锅嘛，咁其实我 系 食得好辣嘅。 但 其 实我成日想问咧，麻辣会唔会冚晒所有肉味同海鲜味？ 会啊，会啊， 会 啊， 会啊。 重要嘅就系咧，你要将嗰啲菜咧饮落去之后咧，就挂起晒所有嗰啲辣油，跟住咧，哇，食落去嗰啲， 我顶唔顺啊！ 嗰个感觉不知。 重庆人食火锅又系一绝嘅， 系啊， 因为佢哋响山区啊，因为重庆系一个山城嚟嘅， 好冻啊，有时 系啊，同埋咧好多嗰啲山嗰啲气啊，系啊。比较湿啊、 嗯， 所以咧佢哋中意食嗰啲辣嘅火锅， 冇错。 就算夏天都系、嗯，因为目的就系想驱嗰啲邪气啊、 嗯、 湿气啊等等嘅，系、嗯、啦。 咁、 就是、 你哋咧，你哋会中意点样？ 我中意食啊，我中意食最以前系清汤嘅，但系而家开始觉得沙爹都接受嘅、 嗯， 即系少少辣嗰啲沙爹可以接受。但系如果你有麻辣，我唔得。 嗯，我中意食嗰啲猪骨汤啊，或者皮蛋瘦肉嗰啲，我都系中意啲传统嘅清汤咁咯。 有啲人会中意食嘅咧就系咩啊？豆浆啊！ 啊、 你有冇食 豆浆？ 系啊，豆浆汤底啊， 哎呀，日本嘅、 嗯， 日本嘅 shabu shabu 咯， 怪啊， 系啊，但系其实好似唔知啊，我就麻麻地咯。佢、哎、哋有豆浆，我试过有一次我买过咧，翻嚟觉得哎呀唔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日起，本港入境检疫放宽至0+3，喺机场入境大堂有由英国伦敦同曼彻斯特返港嘅旅客表示过程顺利，落机后做核酸检测之后办理入境手续，大约15至20分钟就可以离开。有計劃留港3至4日後轉到內地的旅客說，過程比想像中快。新措施下，旅客抵港後可以自行搭車，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回家，或者自選酒店等檢測結果，並進行3日醫學監測，期間可以外出，但禁止進入食肆、酒吧等處所。若果檢測結果陰性，之後4晚可以自行監測，期間會轉藍碼。另外，當局同時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機前要提交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要求。現正在酒店檢疫的旅客，今朝6時起可以離開指定檢疫酒店。5個飲食業商會聯署去信行政長官李家超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要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每台人数上限由现时最多8人增至12人一台等。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入境检疫放宽至0+3，担心饮食业生意会进一步受压。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圣诞新年期间本来是餐饮业旺季，但现时不少市民计划外游，会直接影响本地饮食业生意。他說以往港人在周末和節日外遊都有來港遊客生意對沖，但過往2年已經失去遊客客源，令部分依賴遊客生意的食肆大受打擊。他促請政府盡快推出0+0安排和放寬食肆的防疫限制。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說，放寬入境檢疫安排至0+3，相信整體風險非常少。 至於幾時放寬到零加零，他認為如果兩至三星期後疫情都沒有反彈，就可以推出零加零。孔凡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確診個案回落至3000多宗，幾日後有機會回落至1000至2000宗，整體重症入院亦相對少，絕對有空間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人數上限、圍封強檢或污水檢測措施亦不用再進行。他又相信可以很快回復8至9成的公營非緊急服務，但仍要繼續戴口罩。他認為要到明年春夏季才有條件除低口罩。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託人和秘書涉嫌沒有遵循社團條例要求為基金註冊被票控，六人不認罪，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基金信託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大律師吳凱兒、學者許寶強、歌手何韻詩、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和基金秘書施成威。開庭後，多名辯方律師提出多項法律爭議，主任裁判官嚴信儀表示，法庭今次只會處理有關組織是否屬於社團，以及有沒有在成立的一個月內登記或申請豁免登記。而本案並沒有陪審團，控方對基金政治立場的展述不影響他對案件的裁決。他建議各被告如有爭議，可以在法庭接納前撤回已承認的案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35点，升2点，成交金额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7点，跌系升咗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5蚊，升10蚊；美团167蚊，升6.7；阀里巴巴78.95，升5.5；盈富基金18.59，升1仙；汇控42.05，跌3.6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55，升2.91；银河娱乐47.65。银河娱乐最新系47.7，升3.8；中海油9.82，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2.44，升2.4。港交所283蚊，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14，瑞士法郎0.985，欧元加元系1.362，人民币7.16，英镑兑美元1.052，欧元兑美元0.964，欧元兑美元0.65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2点，跌631点。港金报15,36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62美元，卖出1,6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啲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全部都已经清理晒噶啦。先讲咧就系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仲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维园上桥位。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有待消散，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喺七潭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坏车都系拖走咗， 车龙去都是未消散的，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砵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砵兰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文明里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的交通是正常的。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是正常。加士居道过海受到较早前的坏车影响，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电厂街。维园道去炮台山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一段仲是挤塞，车龙就去到铜锣湾避风塘对出。英皇道去筲箕湾近住华兰路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太古坊。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葵涌道上城墙道去观塘，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食嘢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嚟噶，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不如都系俾钱啦。 俾咩俾？唔俾得，玩到之后以后都要俾噶啦。 黑恶势力似乎是数之不尽。 何队长刚刚拉了的杨东涉案金额有成几百万，但是在整个绿藤黑恶势力的阶级之中，他最多算是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日星期一，天晴啊，天气炎热同埋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咧，风势会大啲噶啦，有几阵嘅骤雨，留意留意咯。呢半个钟头，我哋会讲下啲电影啊、电视啊、剧集啊等等咁样啦。 系、冇错。 咁我想问两位拍档，中唔中意睇一啲比较刺激啊嘅惊栗片啊？即系唔系杀人嗰啲，即系总之系惊栗片啦、啊、吓。 有剧情就中意，系啊， 都系睇剧情， 通常都有嘅。咁啊，今个礼拜咧，我睇咗啦，同埋想介绍一套咧，叫做《命悬二千尺》。 哦， 《命悬二千尺》 新戏、 系啦，一个新戏嚟嘅，咁啊上紧噶啦。如果大家咧有畏高嘅，咁呢套戏咧可能会更加惊，因为佢全部个镜头咧都系喺好高好高嘅地方影翻落去。成、个剧情咧就系讲有。三个好中意爬山啊、攀石啊嗰啲高难度嘅，即系成个峭壁咁样，净系靠住手咁掹下掹下爬上嘅人。咁其中一两个咧就系夫妇嚟嘅，戏一开咧就呢三个人咧就喺度爬紧啦，一个好高嘅山。咁点知咧，即系呢对夫妇嘅男仔咧，即系个丈夫咧就唔小心啦吓，咁啊意外，嘣一声。 就因为咁就死咗啦， 一命呜呼， 一命呜呼啦！一开已经系咁噶啦，开即系好短已经介绍咗呢一个 point。咁然之后咧，就当然个坦克好唔开心啦。于是佢个朋友，另外有一个女性嘅朋友，即系一齐爬山嗰个另外个女仔咧，就话喺边度跌倒，喺边爬翻起身。 咁熟嘅呢句说话， 因为我有个朋友成日都讲噶。 哦 ，OK， 系啦。咁咧，于是咧就话我同你一齐去爬。全美國第四高建築物，其實佢唔係一個建築物，佢係一個塔嚟嘅，即係嗰啲電視塔咧，同埋一個荒廢咗嘅電視塔，2000尺咁高嘅。咁咧就但係有樓梯嘅，但係雖然有樓梯咧，但係因為佢係好高、好高、好高，所以你一路向上爬，一路向上爬，其實望翻落嚟咧，個感覺都係好得人驚嘅。系啦，咁佢最初咧就唔系好想啦，因为佢好伤心啦，丈夫跌死咗，同埋佢已经好惊啊，对呢样嘢，佢话唔惊，我同你爬，我哋战胜呢个塔，爬完呢个塔咧，我哋就从此咩都唔惊噶啦，咁样，咁啊戏就系喺呢个咁嘅前设之下咧，就讲佢爬呢一个塔，咁大家如果睇过啲剧情嘅介绍咧，都知噶啦，古仔就系讲到佢哋爬咗上最高最高，嗱，佢有楼梯噶，有楼梯之外系咪一个架嘅，好似铁架咁嘅，就算呢个楼梯。冇咗，你都系沿住个铁架爬啦吓。但佢去到最高峰有几百尺咧，系一条圆柱嚟嘅，一条圆柱。个圆柱外边有一个楼梯，佢就爬埋上去呢个圆柱上边，有一个两个阶砖阔嘅铁板，仅如两个人即系背脊对背脊咁坐喺个铁板度嘅啫。但系当佢上到呢一个点点嘅时候咧，个楼梯就烂咗啦。 哇！ 咁成套就讲佢两个人咧坐喺呢一块。咁嘅细细地嘅板，逐日包括佢个背囊咧跌埋落去，即系冇水，冇任何嘅卫生嘅用品，面包咩都冇啦。咁佢点样过佢嘅日子？点样搵人救咧？咁成套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就你会期望就系净系得两个演员啦，同埋得一个场景，就系影佢呢块板上边。发生好多嘅危险事情啦，点样去尝试去自己帮自己啦，但最后又遇到啲咩事啦咁样。咁我知我睇之前我都睇咗啲影评嘅，就话戏到三分二嘅时候咧，有一个好大嘅 turning point 咧，你会吓唔系啩咁样嘅。咁我都系俾佢有少少吓。唔系啩？咁都得， 你唔 buy 嘅， 唔 buy 啦，即系咁都得。 即系翻 咗 一只， 唔系我估啊，即系如果你话系呢啲咁嘅， 类似啲咁嘅嘢， 系啊，但系绝对唔可以讲嘅，因为呢个剧透系好大一个 point。如果我讲咗咧，大家好冇瘾嘅。咁所以就系有一个 surprise 嘅 turning point 咧，系你会吓咁样咯。但系就好睇嘅。如果你中意刺激片咧，佢系好睇嘅。我记得好耐以前我睇过一套系咪叫《沙海传奇》咧？就系嗰两个人一对夫妇咧，又系。在水里面被人哋即系遗弃咗啦，咁跟住佢揽住啲船，即系水泡啊，定唔知我唔记得啦。咁就不停有鲨鱼埋嚟，但系成套戏就系咁啦。两个人喺水里边有鲨鱼，成套戏。咁所以你接唔接受咧？即系你会唔会觉得个剧情会好单一咧？咁，但如果讲刺激嘅铺排咧，佢系有嘅，佢嘅特技系做得好嘅，好多镜头真系会吓亲你嘅。 哇， 系啦，咁咯，咁叫命悬二千。 都好中意睇呢啲电影啊。 如果紧凑都好睇噶，我睇嗰套。都系叫做我唔记得叫咩大黄蜂，其实系一套 大黄蜂 推理嘅戏嚟嘅，就系东野圭吾嘅，即系好好睇，我觉得好好睇。 日本片， 日本片讲一架机有一个小朋友被一个坏人捉咗上去，好好睇嘅嗰套，我觉得几紧张。 唔系，而家系讲紧有只呢啲咁样嘅， 佢 又 系类似呢啲 咯。 佢就系喺个飞机嗰度要救佢哋咯，系 啊，嗰啲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嗰啲。 哦，嗰啲冇啦，系啊。 我记得有一套戏咧，就好似讲紧有一个人啊，又系咪攀爬，定系佢自己走去行山，冇讲俾屋企人听。跟住佢就去到某个位嘅时候咧，就好似手系摄咗落去两嚿大石度。 嗰个真事。 到最后尾，佢应该要点算咧？系啦， 斩断自己嘅手咯。 我觉得嗰套戏系哇，你得一个人嘅啫，系啊，成 你一定要咁做啊，唔系你会死啊。 我明啊，但系其实成件事嚟讲嘅话，即系成套戏嚟讲嘅话，点解会够胆啊？就系以一个人佢去历险，系啦，又或者佢嘅经历而去拍一套戏咧，我觉得系好犀利嘅。另外嗰套我觉得系好犀利，好犀利嘅就 系 Tom Hanks 嘅 Castaway 咯。 嗯， 系咪？ 即系你能够用个剧本一个人，系啊，无毡无线系咪先？ 系啊， 就讲佢点样可以拍出成套戏。其实你讲呢个咧，我都有一个仲恐怖嘅，就系话咧架飞机撞咗个雪山啦。跟住啲人全部即系幸存者咧，要食一啲嘅 同伴嘅師弟，嗰套都係一套。 嗯嗯、 另外最近咧 ，N 字嗰個電影平台咧上咗架啦，就係、是、講泰國嗰個援救事件，你記唔記得？ 係 啦，咁不過我未睇嘅， 我未睇。 所以就我覺得就係好犀利，我覺得最向佢致敬嘅就係即係 Cast Away 呢一套咯、嗯，因為其實真係好犀利，同埋佢就係佢拍呢套戲嘅時候啊 ，Tom Hanks 又增肥啦，又減肥啦，係、 哦、 啊，同埋佢就一個人嘅就你睇下睇下嘅話，你會覺得睇曬，但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佢亦都會有個即係有個結尾，係將成個故事串連嘅，你成為覺得嘅就係話唔會話咁都得。你唔會啊嘛，咁、 這個、 我覺得佢真係好難得。你有冇睇過？ 導演嘅功力 好犀利啊！呢、這個、所以係應該值得睇嘅。咁、咯，好啦，之後我要介紹嘅就係一套嘅日本電影啊嚇，個名咧就係叫做《漫長的藉口》。咁如果大家係喜歡睇咧，就係、是、事之如和嘅呢啲咁樣嘅，即係慢慢地滲出氣味嘅，係講一啲就係人生一啲比較生活化啲嘅電影嘅話咧、我覺得呢套電影我會推介俾你睇嘅。因為點解我會提事之如和咧？就係、是、呢一套電影嘅導演咧，就係佢嘅徒弟，佢嘅名字叫做西川美嘅。咁好难得嘅就系话，好多时候你拍电影嘅话系改编人哋嘅小说，佢而家拍嘅就系自己写嘅小说。 哇！ 同埋呢一位嘅导演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嘅文笔亦都好好，即系佢写嘢亦都好好嘅。咁啊，可以用自己嘅小说去改编，去拍成呢一套电影嘅。咁其实里面嘅故事咧就系讲紧有一位嘅作家，咁咧就佢同个老婆大家喺埋一齐啦。老婆咧就系一个发型师嚟嘅。咁咧开头嘅时候咧就系阿老婆帮佢好细心咁样去剪佢嘅头发。咁跟住佢就系话一转就转到嘅就是、哦，剪完个头发。之后嘅话咧，个太太就转头就出门口，同佢嘅朋友咧就去旅行。点不知好不幸，佢哋喺搭车嘅途中嘅话遇上车祸。 嗯， 更加不幸嘅系，当呢一件事发生嘅时候，呢一位嘅作家正系同另外嘅一位女士在偷情当中。 哇！ 所以当呢一件事发生咗之后嘅话，佢非常内疚。 嗯， 同埋佢就系觉得自己简直就系一个系咪叫渣男啊呢啲。 嗯， 系啊。咁而且嘅就系唔知点解嘅，虽则好伤心，但系佢冇眼泪。因為佢就係喺同一時間，佢實際上亦都要去重新認識我自己究竟係個咩人啦，同埋佢就會覺得佢就係自己又辜負佢自己嘅太太，以及佢就係其實對太太嘅認識一啲都唔多。咁、但係咧就覺得上天好似俾咗個機會佢咁樣，咁佢咪個太太咪同佢嘅一個朋友去旅行嘅，咁、嗰個朋友嘅話亦都喺呢次意外當中咧就係、遇難身亡，咁、但係佢就剩翻咗兩個小朋友同埋佢嘅丈夫，咁佢嘅丈夫咧就揾到呢一位嘅作家。咁呢一位嘅作家亦都見到嘅就係話，即係呢一位嘅丈夫，即係佢嘅朋友嘅丈夫啦、非常非常之唔開心。咁佢就話，因為佢係一個貨車司機，所以其實佢可能咧會係穿州過省咁樣要去揸車咧， 唔、方便帶兩個小仔。 冇錯啦，兩個小朋友嘅話係基本上因為亦都冇咗媽媽，佢哋即係過咗一啲嘅就係呢啲唔係好開心嘅生活。咁跟住呢位作家既然係咁嘅話咧，就去佢屋企嗰度咧就去幫佢湊呢兩個小朋友。亦都從呢一位嘅佢嘅朋友嘅丈夫啦，佢呢兩位嘅小朋友嘅身上，佢重新去知道嘅就係話人最緊要嘅係啲咩嘢，以及嘅就係佢錯過咗啲咩嘢，喺一啲好零碎嘅一啲嘅記憶，又或者有好多佢哋講嘅嘢當中嘅話，佢先至知道佢嘅太太究竟係個點樣嘅人。系啊， 即系佢以前自己唔系好认识，而家要从人嘅口中重新去认识。 因为佢系个渣男啊嘛， 几有意思 喎。佢得闲无事嘅话咧，就去同呢一个女仔偷情啊！哇，个老婆一走咗就即刻嗌佢翻嚟啊！咁样，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嘅就系呢个同佢偷情嘅女仔见到佢咁样嘅话，佢都觉得嘅就 系 你好可耻。 系 啊，佢觉得你咁样做，你 嘅情人 都真系冇错。咁我觉得呢一套系一个即系自我喺一啲人嘅经历剧变当中。你再重新再揾翻自己嘅一個故事， 呢個又幾有反省， 真 係佢真係反省，係 啦。咁我就幾喜歡嘅，佢淡淡然咁樣，咁跟住你就會喺當中嗰度有一啲嘅自己人生當中嘅一啲反省咯。 知道啊， 係啊， 好， 希望你喜歡。 我聽你咁講，我會喜歡嘅。我今日介紹嘅都係一個日本嘅卡通片片集。有22集，每集20分鐘嘅呢個咧，我點解會有興趣呢？就叫做《四月是你的方言》，講一個細路仔，男仔嚟嘅，佢一個彈鋼琴好叻嘅，即係啲人叫做機械手指嘅，因為咧佢細細個佢阿媽已經訓練佢 一個天才， 係啦，你一定要咁彈咁彈，彈得唔好打佢咁樣啦，所以佢好驚，啲人就笑佢係一個機械手啦，因為其實。 冇感情啊。然后咧，佢有个细路仔已经开始觉得唔中意啦。 即系弹钢琴都唔咩噶，都 唔 开心。 系啦系啦。然后佢阿妈咧，因为咧佢阿妈有重病啊，就嚟唔得嘅时候咧，就好想阿仔都成为一个钢琴音乐家。然后咧去到最有一次参加比赛啊，赢咗好开心啊！细路仔走去话俾阿妈听啊，就喺个会场出边，阿妈话有冇唔开心啊？你有两度弹错咗啊！一度快咗，一度乜嘢？咁阿仔就好嬲崩溃啦！佢话你咁样样死咗好过啦，咁啊走咗。嗰晚阿妈 真系佢真系走咗， 阿妈真系死咗， 但系病死嘅啫， 病死唔关佢事。系啊系啊系啊！从此呢个小朋友嘅世界咧冇颜色，冇色彩， 咁灰嘅卡通片。 唔系，佢有后续嘅。咁就開始佢聽唔到個琴聲，即係個彈琴會聽唔到琴聲，唔知點解。咁就開始佢又讀中學啦。 你點會唔知點解？你都係噶。你唱歌聽唔到音樂。 你翻翻去我。 佢唱歌唔使音樂，應該話佢唱歌唔使音樂。 是你的方言。 你都係啊，你都明啊。 李麗蕊同學。 你使唔使记住星期三？星期三再反弹啊，使唔使？ 系咩？ 使唔使抄低佢啊？ 唔需要，唔需要。 咁你讲埋先。 系，咁佢呢个时候咧，佢遇到一个女仔，系一个同校嘅女仔，佢系一个小提琴家嚟嘅，佢弹拉得好叻嘅，佢参加比赛，但系啲评判对佢嘅评语就麻麻地，因为佢唔按呢个即系比赛嗰啲规章去做。个小女仔咧，佢按自己咁样去拉啊，咁就啲人就觉得佢好出色。但系如果你喺比赛，你要根據比賽規矩咧，就唔啱嘅。於是個女仔冇所謂咯，你俾我入圍咪入圍，唔入唔算咯。咁然後佢呢個女仔同呢個男仔相遇啦，相識啦。後來個女仔都有重病，咁佢哋兩個試過一齊女仔拉小提琴，男仔幫佢伴奏。起初佢唔想伴奏個男仔嚇，因為佢覺得自己冇好好灰啊，同埋佢聽唔到音樂啊。但係最後呢、這個故事係點咧？點解會有方言咧？嚇、邊個講大話咧？點解會講呢個咩大話咧？我覺得大家可以係花啲時間睇。其實因為佢哇廿二集，但每集二十分鐘咧，其實好快， 好快啫， 好快，好睇。我覺得 你心機好快就煲完 啦。啲畫風好靚嘅，啲音樂好聽嘅，即係佢有啲彈，因為佢彈嗰啲咧，其實都係啲名曲嚟嘅。我覺得又係咯，豐富下啲音樂方面嘅知識，我覺得幾好。 好多謝推介。今日十二點下。 四 月是你的方言， 四月是你的方言， 淑女关注组， 一阵间我哋话同大家介绍啲好嘅嘢， 有咩好嘢啊？ 有啲好嘅嘢啦，总之， 留意留意啊！有侧田嘅呢首你好， 沉迷自闭梦系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脑，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战士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约我今晚出街好冇？只睇你，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珍惜唱歌。不过你扮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Esta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 La知道，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 La知道。迷走转迷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 继续 Do Re Mi Fa So啦，知道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迷走转迷路 ，OK。日日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到。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基本法为香港政制发展定定了框架，行政长官具体产生办法，按香港实际情况以循序渐进原则而规定。 基本法二十五年，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以及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同你探讨回归二十五年，香港距离普选的路还有几远。 基本法二十五年，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几日后有机会回落至1000至2000宗，整体重症入院亦相对少，绝对有空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人数上限，围封强检或污水检测措施亦不用再进行。他又相信可以很快回复八至九成的公营非紧急服务，但仍要继续戴口罩。他认为要到明年春夏季才有机会除低口罩。意大利国会选举投票结束，领导右翼联盟的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宣布胜出，可望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他说意大利选民已经发出明确信息，支持由兄弟党领导的右翼政府，承诺将团结国家，不会背叛选民的信任。票站调查显示，右翼联盟取得 41% 至 45% 的选票，足以取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预料他们将取得众议院400个议席中的227至257席，以及参议院200个议席中的111至131席。至于主要对手民主党领导的中左翼联盟，预料取得大约两成半选票，五星运动党就取得大约一成半选票。大选正式结果预料将在当地星期一公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大约60%， 正12点，台风奥陆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72点，升31点，升咗39点，成交金额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7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7蚊，升12蚊；美团168.4，升8.1。阿里巴巴79.7，升3；盈富基金18.63，升5仙；汇控42蚊，跌3.7；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9，升3.26；银河娱乐47.85，升3.95；中海油9.79，跌4.3；恒生中国企业62.7，升5；港交所282.6，升5.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252，瑞士法郎7.974，澳元系5.108，加元5.76，新西兰元4.492，欧元系7.5678，每百日元对港元5.4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1点，跌632点。港金报1536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8.63美元，卖出163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啊，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中线有坏车，龙尾就喺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受较早前青沙公路的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着海泥村的快线仍然封闭，现在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悠长假期，陈海琪。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悠长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基本法为香港政制发展定定了框架，行政长官具体产生办法，按香港实际情况以循序渐进原则而规定。 基本法25年，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以及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同你探讨回归25年，香港距离普选的路仲有几远。 基本法25年，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韵味岭南，全国第一条粤剧文化主题公交线路，最特别嘅咧就系粤剧报站啊！ 食早餐去西关，讲起早餐荔湾真系冇得闲。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苏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水果便秘， 欢迎马家姐，欢迎悠悠， 大家好，大家好。 喂，好奇怪啊！你今日 set 呢个问题叫做水果便秘， 啊、因为咧之前我哋其实都研究过呢个便秘嘅问题啊 嘛， 但系咧菜咧唔系真系咁多人中意食啊。 哦， 好多人都话诶、哎，有冇其他方法可以舒缓便秘啊？ 好多姊妹唔中意食菜， 系 啊，水果就 OK。 但系我又觉得咁，因为同好多姊妹倾偈咧，十个有八个秘噶， 系咯、 啊， 点解？ 唔 知点解噶，好困扰。我覺得呢件事， 啊、我啲姊妹都係啦，兩日去一次或者三日去一次， 兩日去一次咪又好咯。 啊、 有啲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先去一次啊！ 哇，點算啊？焗住 都唔知去曬邊， 喺個口度。 你一成日冇諗噶，即係你食咗啲嘢，哇！你去咗邊啊？ 係好恐怖， 積曬喺度， 翻出嚟㗎。 即係話坑渠咁積曬垃圾喺度。 係啊， 嗱，皮膚又差啲啦， 係， 之後個又有口氣 啦， 又 臭 啦，又脹脹硬硬咁樣啦，所以便秘真係好困擾好多人嘅，我都知道。所以一定要解決呢個問題。 嗱，我哋先講講嘅就係便秘嘅成因先啦。點解會咁樣嘅咧？ 嗱，飲水唔夠就一定㗎啦， 我一定唔夠。 係啊，你唔係依家每朝早飲兩杯嗎？ 咪就嗰兩杯咯。 就是朝头早嗰两杯，之后做节目又好少啊，见你都好少， 系咯系咯，都唔多噶。 所以 你有饮咩？你话我， 我次次搭半搭正，我行出去饮水。 蛇王， 唔系我真系饮水， 真系走出去饮水 嘅。系啊系啊，好似马家姐饮多啲水就乖啦， 系 啦。咁同埋要食翻多啲纤维嘅嘢啦，因为食唔够纤维嘅嘢咧，都会便秘嘅。但系食纤维够，都要饮翻足够嘅水。 咁即系始终都要饮水， 系啊，一定噶咯。咁你唔系净系饮白清水，有时啲汤啊、果汁都系水分之一嚟。 你都计噶嘛， 都计埋嘅， 系啦。 咖啡可乐嗰啲就唔好啦，高糖分啊，都会引致便秘啊。 或者系高咖啡因嗰啲， 系啊，系啊，冇错啦。 知道 系啦，头先就系话食太多甜嘢啦，都会便秘啦。 点解？ 佢啲糖分會令到你有便秘咯。 哦，係 啊，所以話蛋糕啊嗰啲汽水就唔好飲咁多，食咁多啦。曲奇餅嗰啲都唔好食咁多啦，適可而止。 哇，你唔講我真係冇諗過。 係啊， 甜嘢都唔得。 甜嘢成日前一排我哋好多 topic 都話甜嘢唔好啊，有甩頭髮啊嘛。 你乜都話 唔得， 你乜 冇啊？後屘我想問啊， 糖水係水分咯啩？ 糖水你唔好落太甜咯。 哦， 係啊，譬如你落啲健康啲嘅羅漢果糖嗰啲咯。即係白砂糖就盡量唔好用咯。避咗佢咯， 精製噶嘛，因為白砂糖 少少冰糖都可以嘅。 我而家都唔用噶 啦， 用羅漢果糖就好啲。 你咁叫 keep 得好都系嘅。 喂，我男朋友唔中意嘅。 几多号男朋友唔中意啊？ 唔关你事。 佢都唔記得， 冇錯，係啦。咁咧，嗱，食太多甜嘢唔好啦。OK， 同埋咧，有啲病人咧，可能食啲嗎啡類嘅止痛藥啊、鈣片啊、鐵丸嗰啲，都會引致便秘嘅。 嗯， 係啦。同埋有啲糖尿病嘅人啦、或者甲狀腺低嘅朋友咧，都會出現便秘。同埋咧，最緊要一樣嘢就係食得太少啊，冇入啊，點會有出咧？ 哦，即係 你以為係便秘，但係其實你一日可能食一餐。咁、你又想屙三次，咁点得咧？系咪先？ 咁但系食得太少嘅朋友嘅话，其实基本上都要留意嘅，系咪？ 即系有时节食都唔可以太过分咯。 因为每日，但我想问啊，点样为之嘅就系正常咧？系咪其实话 即系你每餐 七 成次咬啊，食早午晚餐咯，最正常就系、系咯。你唔好太夜食嘢嘅，你太夜食嘢，你个肠胃即系负荷都唔好啊嘛，系咯。即 系 最好就瞓之前三个钟。就唔好食嘢啦， 停止 乖噶啦，我自己系六个钟嘅， 哇 哇， 咁你咪好早食饭咯， 六点， 哇， 六点食晒所有嘢，即系如果我唔出街的话，我六点喺屋企就食晒所有嘅嘢。 马家姐得唔得？ 早啊，我梗唔得啦， 但系夜晚有少少肚饿。 我唔食，我男朋友都要食噶。 我以为你话你唔食男朋友， 哦，佢唔食男朋友都要食， 系 啦，你哋嗰啲停顿位错咗，所以有啲误会， 系啊。 我唔食 comma， 系啦，我唔食 comma， 跟住男朋友都要食啦。 好啦，我哋讲下今日有三种水果。其实舒缓便秘有好多水果，但我哋今日就拣咗三种 最劲嗰三只。 你估下系咩？ 香蕉。 哇，啱咗， 系啦， 我 发觉 佢好 中 意 一 招 招 乜都招 嘅，系 啊，招真系好好啊。但系最紧要香蕉系要熟咗嘅香蕉先可以舒缓便秘。 咩为之唔熟啊？ 青青綠綠嗰啲咧，嗰啲反而 我都中意食噶。 嗱，嗰啲咧反而會令到你 便秘， 係有機會。因為嗰時咧，我有個菲律賓姐姐咧，佢同我講肚屙啊，食香蕉啦。我嚇食香蕉唔係滑腸嘅咩？通常我哋啲廣東人老人家都話食香蕉滑腸嘅嘛，便便啊嘛，通便。佢話如果食生啲嘅香蕉咧，就有收斂嘅作用啊，就可以止你個肚瀉咁樣。所以咧，如果你 咁樣塞住佢。 所以如果你想舒缓便秘，就唔好食青色未熟嘅香蕉，要食熟咗嘅香蕉，系啦，但系相对都热量高啲啦，当然咁就甜啲啦。嗰啲咧熟咗嘅香蕉先可以帮你通便便嘅， 唔讲就唔知啦。 系啊， 香蕉啦， 香蕉第二样， 第二位 边个？马家珍估下。 五 西瓜 四 唔系 啊，西瓜 好似你 个 身 体 咁火辣辣嘅， 我咁夺火龙果 啱啦。两分 一嘅，但系火龙果有分两种嘅，白玉火龙果同埋有红 玉 火龙果。系 啊，嗱，白玉咧，佢嘅膳食纤维咧就比红玉嘅火龙果高嘅。但系咧，即系如果排便方面就系白色嘅肉嘅火龙果就好啲。但系如果你话抗氧化嗰方面咧，就系红玉火龙果，就比较好啲。因为火龙果里面嗰啲果肉咧，佢含有嗰啲钾质啊，可以帮助我哋去水肿啊，就可以降血压添。 哦， 同埋咧，佢入边咪有啲黑色嘅籽嘅， 系啊，一粒粒， 对我哋身体都好好，就系有排毒通便嘅作用。 就 系 佢啦， 冇错。所以咧，你有时食完火龙果咧，你发唔发觉有时排出嚟都见到啲籽？ 见到噶，同埋如果你食呢个红。红肉嘅火龙果嘅话咧，红 色 噶， 系啊，嗱，唔好吓亲啊！ 我唔知吓死我 啊！点啊，马家姐？ 我突然间谂起咧，细个咧食番石榴咧， 系 老人家话咧唔好食嗰啲籽 啊， 就系话会便秘， 便秘 佢令到你会结啲啊嘛，即系会比较干结一啲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啦。 哦， 好啦，我哋讲完火龙果啦，之后第三样，噔噔噔噔，我系马家姐，未答到啊你， 梅子， 唔系同火龙果好似样嘅。唔同色 哦，你嘅手臂嘅麒麟臂， 好叻啊！你估啱晒啊，莎拉姐，冇错就系、是、麒麟果。 你知唔知麒麟果？我以为系火龙果嘅黄色 version 咋，我就以为系 又系 又 亲 戚嚟噶， 好似吓。 但你好甜好多啦， 好甜好甜啊，超级甜。但系咧呢个真系好掂嘅，呢个咧我食完咧嗱，奉劝大家食完呢个麒麟果，佢系黄色噶嘛， 系啊， 黄色入边切开咧就系白肉同埋黑籽嘅都系， 冇错。 食完之后咧，奉劝大家咧就要去啲有洗手间嘅地方咯， 系 就唔好通街走冇厕所咯，真系会赖嘅。 咁劲，即系你 冇呢个。 我食完六个钟， 就真係控制唔到啊！ 六個鐘有 排啦。六個鐘 有乜 事？ 嗱，我先生咧，我先生就三四個鐘，所以因人而異，唔、係一定六個鐘或者三四個鐘。有啲人食完咧即嚟啊嘛， 即嚟啊， 咪就係、 我都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我食火龍果啫，我淨係食火龍果同埋佢加上個香蕉，有一個奶昔。係食完之後嘅話咧，哇！跟住咧就即刻咧成個肚好似咧洗衣機咁樣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 即控制唔到嗰只啊嘛， 控制唔到，係 啊， 真係噶。 所以你 花灑咁， 你去唔到有洗手间嘅地方啦， 咁真系要小心， 真系要入片出街啦。 啊哈，即系你讲紧麒麟果， 麒麟果 就系通便最劲， 好 劲 啊！佢好劲啊，因为佢入边嗰啲果肉咧，佢系有多酚同埋维他命 C 啦，咁佢可以促进呢个肠道嘅蠕动啊，可以帮助排便同埋预防便秘咯。但系咧，嗱呢个麒麟果咧，如果有糖尿病啊嘅朋友咧，就唔好食，因为佢嘅糖分系好高嘅。 哦， 系啦，就唔好食啦，食食翻火龙果好。 我想問咧，如果呢個麒麟果咧，會有冇限住一日食幾多粒啊？或者最多 唔好食太多， 咁蛇 係啊！你一日食，因為其實有啲咧，佢都唔平啊，$100三個左右，即係你睇 size 咯。如果你大 size 咧，就貴啲咯。但係小朋友咧，真係唔好食咁多，可能食四分一個啊咁樣咯，係啦，因為維他命 C 都好豐富嘅。 一陣間翻嚟嘅話咧，我哋仲會介紹嘅。今日我哋好似有一個好好飲嘅東西介紹俾大家嘅噃。係 啦， 轉頭翻嚟再同大家梳理關節就。 When I was 13, a friend of mine die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we aren't here forever. And I wonder what she saw when she got to the other side. Was she pleasantly surprised? Were all her questions answered? Cause I look up the sky and I feel no comfort. I look down at the ground and think that's not right or wrong, it's just a little complicated. There's no rhyme or reason, cause it's only what you make it. I could cry about it or just laugh until I choke. God's got a sense of humor, cause no one's good or bad, it's just we don't know what we're doing. The world's a scary place and we're all stuck at being human. Guess it's kinda funny that there's things I'll never know. God's got a sense of humor, joke. When I was 15, I didn't want to cope, didn't want to find hope.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悠悠主理。 好，今日我哋讲紧水果便秘。头先有讲到嘅就有三种嘅水果啦，分别咧就有呢个香蕉啦、火龙果啦，再加埋麒麟果啦，仲有一种噶噃。 系啊，头先即系麒麟果太甜啦，糖尿病嘅朋友就唔好食咁多。咁可以选择酸啲啲嘅奇异果啦。 我都中意， 中意啊， 中唔中意啊？ 你中意有两种 啊？你中意食金奇异果定系绿色？ 金奇异果， 中意。 只要我男朋友搣俾我就中意。 好烦。O K O K， 但系绿色嘅奇异果咧，通便嘅效果系比黄色嘅优胜噶。系因为绿色嗰啲奇异果嘅纤维量咧，系比黄色嘅金奇异果咧系高一半嘅。 嗯， 系啦，因为绿色嗰啲渣滓比较多 哦， 你有时咬落去实净啲嘅绿色嗰啲咧， 系嘅。 金奇异果咧就淋 啲 嘅，系啦，甜啲嘅咁样咯。所以咧，绿色嘅就通便嘅效果就好啲啦。 嗯， 其实都有好多水果都系有通便嘅，譬如西梅啊， 系啊， 雪梨啊。都可以嘅， 雪梨都有， 系啊系啊，雪梨啊， 西梅我就覺得係嘅，我聽人 滋潤同埋營養，依家秋天食下啲雪梨都好 ，OK， 當 係潤啲， 係啊係啊。 好啦，講完生果咧，可以令到我哋可以通便之外嘅話咧，咁啊仲會有一啲嘅即係舒緩嘅一啲便秘嘅方法可以教下我哋。 嗱，咁我哋食水果咧，咁就唔可以當正餐啦，當然，咁我哋一日20%-30%就食水果啦，咁蔬菜都要嘅，30%-40% 度啦，咁進食埋其他高纖維嘅，例如麥片啊、糙米啊、粗糧嗰啲咧，咁就100%有補補啦。 嗯，呢啲全部都係膳食纖維。 係啦，咁咧仲要飲翻足夠嘅水分啊，要聽話啦，好似馬家姐咁乖嚇，飲多啲水啊，阿莎拉姐都要。 知道。 水啊、湯啊嗰啲都計埋嘅，就唔好飲啲糖分太高嘅飲料或者食物。 哦， 係啦，糖分太高一定會引致你便秘嘅嚇。 知道。 乖啦，同埋要行下啦，喐下啦，令到個腸咧蠕動下。 嗯， 即係可能你。如果你話行動唔方便，你可以按摩一下個肚。有啲人真係可能有啲 病人啦，或者老人家， 系得噶，人哋帮你搓搓， 即系有时我小朋友 B B 嗰阵时，咪就 I love you 嗰个手势咯， 系 系啦。咁有时上网你嚟自己揾翻 B B 按摩、便秘按摩，咁你又跟翻嗰个按摩加少少油，咁啊 I love you 咁 I L U 咁样咧，咁样就按下去咧就有便便出嚟噶啦。 即系喺呢个肚嗰度写住 I love you 啊， 按错咗， 按佢系嘛？ 唔识英文， 叫你 I 就系上至下，系咪 男朋友帮你按 L 咧就系由上至。到左咁嗰只 啦，上網就揾到噶啦， 圍住佢咁樣。 系啦，上網睇到就清楚啲啦。 好， 系啦，今日我哋就預備咗一個舒緩便秘水果乳酪杯送俾大家。 中意呢一個， 好簡單，超簡單。 系 咁咧，有時你去嗰啲連鎖咖啡店咧，有時都會見到類似呢啲咁樣嘅 smoothie 乳酪杯，乳酪杯 嘅 係啦，係好貴，所以自己整。 好貴 嗱，所以我哋今日有咩材料咧？就有火龍果啦， 係 白玉火龍果啦。 嗯 咁有熟嘅香蕉啦，同埋有啲無糖即食嘅谷物片， 嗯， 有啲你去超市就見到噶啦， 系 就買啲無糖嘅乾果啦，系啦，你可以買啲菠蘿又得，因為有啲酵素咧都可以舒緩你便秘，係啊，買啲提子乾咯， 菠蘿乾啊，你講 係啊，菠蘿乾啊，提子乾啊，木瓜乾都得。 咁如果你呢一啲，我可唔可以係生果啊 ？Yoyo， 即係譬如可能我就係 可以啊， 我再擺多少少生果， 可以你中意係啊，適隨轉便，咁可以加啲無糖乳酪。咁我哋咧最低一层，你预备个透明玻璃杯咁样啦。咁、 嗯、 最低嗰一层咧就放啲乳酪先，无糖乳酪。 嗯、 之后咧就放一层，上面咧就放一层无糖嘅麦片啦，即食嗰啲麦片。 系。 咁之后又放一层乳酪。咁、 嗯、 你可以放一层干果，之后又一层乳酪，咁样好似一层一层好靓咁样咯。 好靓啊，好似个蛋糕咁样。 咁你面头面头咧就加少少火龙果啊，同埋熟咗嘅香蕉，又可以一层一层咁样，你食又开心又健康又有便便去。 我而家先知道。你講緊呢一樣嘢就係我頭先講嘅，我頭先講嗰個咧就係打爛 打爛 嘅，打爛佢都得。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呢一個嘅話咧， 飽肚啲啊呢個， 就係聽聞好似係你夜晚黑可以整定，就雪咗落去個雪櫃度咧，到第二朝咧就拎出嚟，跟住咧就帶翻公司食。係啊，有好多 但係水果咧切咗最好快啲食啊， 係嘅， 啲糖分都會再 氧化。 冇錯冇錯，但係佢會係咁樣咯，即係叫做 overnight 嘅，你就可以就做啲嘢。 你係呢個靈感就喺嗰啲連鎖咖啡店。見到佢 有 賣呢啲乳酪杯，但係佢冇水果嘅，佢、 哦、 就咁乳麥片同埋乳酪咁樣。 冇錯， 咦？買個翻去放啲生果咪 好貴嘅嗰啲， 係啊，我以前有時朝頭早我會咁樣食一個咯，咁、 啊、 我真係覺得係幾好嘅、 啊。 有時咧，我見過一啲外國人咧，佢哋會再加啲咩落去咧，甚至乎佢哋會加啲唔係可能會加少少 honey， 又或者佢就會加啲 peanut butter， 即係花生醬， 係哇好肥， 即係有時佢哋會咁樣。你 加啲亞麻籽粉都健康， 亞麻籽粉油 係啊係啊，奇亞籽嗰啲都好。 係啊，咁、所以我就係你一杯裡面你會見到就乜嘢都有咯。 啊、 你再畢落去嘅時候係每一筆即係每一羹都有唔同嘅嘢俾你食 到，健康啊， 幾好啊呢、這個真係。咁、啊、生果方面嘅話係咪就係、是、如果我自便秘就用呢啲啦？係 啦、 啊，有冇其他嗰啲我可以代替？ 其他 你可以介紹 你中意加啲咩都可以加落去㗎。 即係中意乜嘢嘅生果都可以， 啊啊、 有冇啲生果係唔啱擺埋一齊㗎？ 頭先我咪話番石榴咯， 我番石榴嗰啲又唔係好夾咯， 番石榴唔係好夾， 係啦係啦 係啦， 番石榴唔係好夾。 通常用開啲係咩咧？呢啲係 都係香蕉啊、士多啤梨啊、 藍莓 嗰啲咯。蓝莓士多啤梨都 好味，好少， 橙唔夹， 摆只金落去，或者摆只 咩啫？ 真系咯，唔夹啊！ 再重我摆条蔗落去， 都得喎。攞啲蔗点啲乳酪系咁嚼喎。 系啊，即系其实有啲你系夹噶嘛，但系有啲你 系 唔会摆落去呢个水果杯度。 冇错，但系有啲人中意嘅都冇办法啦，个人有个人喜好。 即借又失禮咩？ 咪就係咯，文化嚟啊嘛， 奇怪。好啦， 有炸類， 係喎，呢個真係唔錯。 嗯， 即係就係唔同嘅水果，你可以擺落去。但其實基本嘅嘢咧，都係頭先我哋講嘅就係無糖乳酪啦，再加埋嘅咧就係誒呢一個係啦麥片啦，咁樣就已經得㗎啦，係咪？ 夠曬粗纖維。 哇 ，very good 啊，真係。 就算冇便秘食都幾好。 係啊，冇便秘食都好健康。 有啲人咪當係早餐咯。 係啊，係啊， 係啊，佢會 suggest 你即係今日你又可以即係Monday。你就唔知食乜嘢，跟住你就會非常之多唔同嘅材料，你都食到咯。 一於係咁啦。 好啊，聽日我哋就一齊食呢一個啦，水果杯。唔該曬悠悠，唔該曬南家姐，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日起，本港入境检疫放宽至零加三，喺机场入境大堂有由英国伦敦同曼彻斯特返港嘅旅客表示过境顺过程顺利，落机之后做核酸检测，之后办理入境手续，大约十五至二十分钟就可以离开。有计划留港三至四日后转到内地嘅旅客话，过程比想象中快。新措施下，旅客抵港后可以自行搭车，包括公共交通工具翻屋企或者自选酒店等检测结果，并进行三日医学监测，期间可以外出，但禁止进入食肆、酒吧等处所。若果检测结果阴性，之后四晚可自行监测，期间回转蓝码。另外，当局同时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机前要提交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要求。现正在酒店检疫的旅客，今早六点起可以离开指定检疫酒店。五个饮食业商会联署去信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要求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每台人数上限由现时最多八人增至十二人一台等。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入境检疫放宽至零加三，担心饮食业生意会进一步受压。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圣诞新年期间本来是饮食餐饮业旺季，但现时不少市民计划外游，会直接影响本地饮食业生意。他说，以往港人在周末和节日外游都有来港游客生意对冲，但过往两年已经失去游客客源，令部分依赖游客生意的食肆大受打击。他促请政府尽快推出零加零安排，同埋放宽食肆的防疫限制。本港入境检疫即日起放宽至零加三，取消三日酒店检疫。酒店业主联会经理陈焕贤表示，今早已经安排正在酒店检疫的住客分批陆续离开酒店。他期望零加三不要维持太耐，进一步实施全面免检疫。陈焕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新措施令检疫酒店生意消失，要转做本地市场，但不少市民计划外游，预计本地度假住宿生意亦会下跌两至三成。酒店业界将推出优惠住宿套餐或者餐饮优惠，以在这段时间维持生意。他又说，零加三措施对外地旅客吸引力不大，除非全面免检疫，否则商务旅客宁可继续透过视像会议处理业务，因为商务旅客一般只会短暂逗留。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4点，升30点，成交金额5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7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6.8，升11.8；美团系168.2，升7.9。阿里巴巴79.55，升1.15；盈富基金18.68，升5仙；汇控系42.05，跌3.6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9，升3.26；银河娱乐47.85，升3.95；中海油系9.79，跌4.3；恒生中国企业62.68，升4.8。

似反堆积痛苦于眉下，只为放下，从伤痕满身很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地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人，无怨无悔地放下，亦无需自困。 全身的神经线都绷紧了，心情是又兴奋又紧张，还有少少惊。整件事由一个星期前开始。 黄生，恭喜你啊！在几千个申请者之中，我而家拣咗你做今次实验嘅主角，主角啊！ 真嚟嘅？ 系啊！ 好啊，好啊！啊！不过啊，呢位唔知咩先生，我其实都唔系好知道你嗰个实验系做啲咩嘢。我咧净系睇你个广告话有一万蚊酬金。 系啊， 咁我呢排咧我失业啊，一万蚊啊，哇，顶到好耐噶啦。阿华士话：请问你呢个实验咧系做咩嘅 ？Very simple 啊！我哋需要一个人咧去试用我哋嘅时光旅行机啊，时光旅行机， 时光旅行机 ，yes， 电影啊有啫。乜世界上真系有啲咁嘢噶？ 梗系有啦！嗱，如果我哋嘅设计咧冇错嘅话咧，咁我要答你，时光旅行系可以嘅 ，work 嘅。 但系头先你咁讲，咁如果你个设计错咗，咁点啊？咁我点啊？咁我点啊 ？No problem，No problem， 完全唔会影响你啊！嗱，就好似一架车冇油行唔到。你咪落车咯，开门啊，唔会撞车噶嘛，系咪啊？ 系喎，你呢个比喻又几好，冇油咪落车咯，嗬？ 系啊， 不，等，咁点解你自己你又唔去试？你揾我试，仲要俾钱我咧？ 嗱，问题就喺呢度啦，因为我要留喺呢度监控呢部机噶嘛，同埋喺适当嘅时候将你送翻嚟噶嘛。如果我又去咗，咁边个？做呢啲工作咧， 系啊系啊，咁又系， 合作， 好啦，合作啦，系啊， 合作愉快。 就系咁，我而家咧就坐咗呢一部古灵精怪嘅机器里边，等待佢禁制发射。我嘅心跳越嚟就越快，终于听到佢话。 紧张嚟嚟啦，开始倒数啦，真系， 哎呀呀呀呀， 十九，喂，俾啲反应我啦，八 七 六五四三二一， 哎呀，哎呀，哎呀，呢度边度嚟噶？点解静英英一个人都冇嘅？啊，嗰度有间光沉沉嘅大厦，不如行过去问下人哋先。 请问几多位？ 喂，睇佢应该系机械人嚟噶，咁犀利嘅，咦，成个真人咁样，哇！呢科技真系最冇得，好鬼快喎，真系啊！ 请问几多位？ 啊，你问我啊？哦，乜嘢几多位啊？ 你唔系入嚟我哋餐厅食嘢咩？ 哦，哦，原来呢间餐厅嚟噶，哇！睇落去，咦？咁科幻嘅，我仲以为系嗰啲咩博物馆啊、天文馆啊、太空馆啊嗰啲添。啊，入去试下啲未来嘅食物都好啊！好啊，好啊，唔该啊，我一个一个一个， 请踏入圆圈里面。 哦，呢个圆圈系嘛？哦哦，知啦，我踩入去啦，踩咗啦吓。 你嘅座位系18号。 喂！闪一闪光，我已经坐咗个位置上面，哇，行都唔使，咦，真系，哎，好鬼犀利啊！而家啲科技啊，真系啊，掂啊，掂啊，掂啊！ 先生，请问你想要啲乜嘢啊？ 喂，阿机械人先生，我都未有你个蚊鸟，你要俾我睇睇你个食谱，我先知有咩叫噶嘛？ 你第一次嚟帮衬你， 系啊系啊，你点知嘅？ 因为嚟过嘅顾客都应该知道噶啦。你眯埋眼先啦， 眯埋眼啊，哦，眯埋。喂，哇，点解我一眯埋眼，我就反为睇到一份 menu 喺我只眼前面出现嘅咧？ 因为我哋用电磁波送入你个脑袋，只要你一眯埋眼就可以睇到份 menu 噶啦。 哇，好犀利吓，睇下先啊，都系嗰啲嘢啫，咁样啊，好啦。唔该你，我要一份牛扒，一个汤，啊，加多杯红酒啦，今日咁开心啦。 请你打开你面前个柜桶。 哦，我餐具系嘛？咁快要我攞餐具嘅系咪啊？系咪餐具摆呢度啊？ 你唔需要餐具，因为你头先要嘅食物已经运送到呢个柜桶里面啦。 咁快？喂，我啱啱话俾你听要咩啫？你咁快？喂，同埋个柜桶咁细个，我头先要牛扒、红酒。吓，啊，一个汤点摆到落个柜桶啊？咁犀利，我打我睇下先。喂，冇，啊，喂，阿机器人先生得几粒药丸，冇你讲啲嘢。 冇错，或者等我解释下啦。呢啲药丸每一粒就系你要嘅食物或者饮品。红色呢个系红酒，黄色呢粒系你嘅汤，啡色呢粒系你嘅牛扒。 你唔系讲少啊嘛？我食牛扒就拍一粒啡色，饮汤就一粒黄色，红酒就红色，食呢几粒药丸边饱噶？ 似乎你对我哋呢间餐室嘅食品真系好唔认识噃。等我解释下啦，呢啲药丸完全有晒你要嘅食物所包含嘅味道，而且牛扒嗰一粒仲加咗一种令人饱肚嘅元素。 但系点解要食药丸啫？我想食真嘅牛扒啫，有得嚼下嚼下，锯下锯下，食真嘅嘢唔好咩？点解要食药丸啫？ 我开始明白啦，你一定系坐时光机嚟到我哋呢个世界。 系啊，我系啊， 唔怪得知你乜嘢都唔知啦。地球上嘅食物，我意思系真正嘅食物，一早已经俾过多嘅人口食晒啦。 吓，食晒啦！ 于是科学家就用佢哋嘅方法。製造了這些仿真的藥丸，讓我們仍然可以吃到類似的味道。 但是餐餐吃這樣的東西，有味道都變沒有味道了。吃牛扒你明明啊，阿機人先生你有沒有試過要找刀和叉鋸一下鋸一下鋸一下，有些硬筋這樣硬硬地，有些硬硬地淋淋地，什麼又要叫 medium rare 又要不知道什麼，這樣才好的嘛。吃粒藥丸似什麼啊？你說似什麼啊？ 沒辦法啦，因為地球上的食物已經被人類吃光了。 我哋只有用替代品。如果人类一早懂得珍惜地球上嘅资源，我哋呢一代就唔会搞成咁啦。 系啊，真系惨。好啦，算啦算啦，唔该晒你，唔该晒。 唔该晒，唔使，请慢用。 点慢用啊？三粒丸一拍就拍晒啦，慢咩用啊？ 其实我都系顺口讲下啫，唔阻你食嘢。 而家先知嗰阵时个年代好。食鸡有鸡味，食牛有牛味，唔系而家食嗰啲咪烂鬼药丸啊！唉，阿姨坐喺对面嗰个女仔，好似几靓喎。 做咩系咁望住我啊？ 哦，点解我会听到佢讲嘢？佢明明口冇喐噶，点解会咁嘅？ 傻仔，你更系以前嘅年代翻嚟噶啦。我哋而家人同人讲嘢。是可以用心灵电波的嘛。 哇，咁你个心灵电波好大喎，传咗俾我。咁即係我讲咩你都听到啊？ 当然啦，任何人入到嚟都可以用呢间餐厅嘅心灵电波。好似以前你哋嗰啲 WiFi 咁囉。 哦，我哋嗰啲是 WiFi, 而家係电波。喂，犀利啊，真係犀利啊。 点啊，係咪对我好有意思呢？ 哇，乜你讲嘢咁直接嘅吓，你我有啲怕丑嘅真系。 而家呢个年代乜都要讲快讲效率，唔通仲同你用几个月去讲啲无谓嘢咩？ 啱，我中意直接啊，爽快吓、 啊。你想去你度定我度？ 哇，真系好直接。不过咁，我而家暂时系冇屋企嘅，即系冇得我嗰度啊，系啊。 咁去我度啦。 哇，咁似正啊！哎呀，个心跳到砰砰声啊！我靓女啊，不如我哋。开心一阵好唔好？开唔开心啊？ 你意思系上床？ 哇！我真系唔关人哋讲嘢咁鬼直接，但系我又系咁上下意思咁啦，系啊，唔好意思啊。 哦，我谂你有啲嘢唔明白。 明 我哋呢个年代已经冇身体接触噶啦。 吓？冇身体接触，冇身体接触，咁点开心啊 ？VR 咯，嗱，你戴住个头盔。耳筒再加埋个眼镜，我又戴埋上身，咁就可以噶啦。 吓！但系全程我哋冇得掂对方，掂都唔准掂噶。 冇错，咁样就可以防止传染病嘅传播，而且人体嘅感官能力始终有限，机械能够带俾我哋嘅刺激感远远超过你嘅真实动作噶。试下啦，试过你就知道我讲乜嘢噶啦。 唔系啩？食牛扒就变咗食药丸，寻开心变咗打电子游戏机，呢个世界有咩好玩啊？哎呀，我要翻屋企啊！喂，听唔到啊？科学家，你系咪喺嗰边啊？喂，你系咪听到我讲嘢啊？收唔收到啊？喂，科学家， 喂，喺度、啊，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 啊，而家听到啦！喂，我好彩联络到你啫。几惊你掉低我唔理啊？ 唔会嘅，不过 我真系好惊人讲不过乜嘢啊？ 我啊，你睇下我呢个回拨功能啊，拨唔到啊，好似有啲坏坏地啊，吓拨唔到啊，你试下。 咁即系点啊？ 咁即系暂时传送唔到你翻嚟啊！吓， 咁几时先可以翻翻以前嗰度啊？ 俾少少时间我要收你一个回拨功能啊！ 少少时间 系啊， 少少时间即系几耐啊？几日得唔得？几个月？唔好话俾我听几年啊，大佬。 其实我都唔知啊，唔好意思，我要执老婆食饭，唔得闲倾啦，拜拜。 唔好走啊，翻嚟啊！